仍然容许他们在全球转移巨额款项。文件披露汇控在这宗涉及8000万美元诈骗案中的角色，指汇控在2013和2014年明知监管机构正在调查一宗庞氏骗局，但是仍然先后透过在美国的业务将钱转移到在香港的汇控户口，直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指控之后，有关香港户口才被关闭。文件指出，有关投资骗局是在汇控2012年因为洗黑钱问题，为了避免被美国政府起诉而达成19亿美元和解协议之后才开始。而汇控当年曾经承诺会加强内部管制，制止犯罪行为。有受骗投资者的代表律师指出，汇控早就应该关闭骗徒的账户。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早上10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2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35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6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1.5，跌3.5；汇丰控股29.9，跌1.05；中芯国际21.05，系升4毫。美团点评247.4，升5.8；阿里巴巴267.2，跌2.4；蒙牛乳业35.35，升2毫；小米集团21.4，跌7毫；平安好医生112.9，跌1.8；中国移动52.25，跌2毫；粤文集团58.25，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瑞士法郎8.517，澳元5.668，加元5.88，新西兰元5.252，欧元9.1932。每百日元对港元7.4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68。港金现价报18,04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56美元，卖出1,95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日北架山花园一带咧就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司徒拔道下行落返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维修保养工程关系，山顶缆车同埋新巴15号线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告士打道坚拿道桥底方向中环、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沙头角公路

是因为唔知约咗一啲 appointment， 其他嗰啲嘢撞咗时间，佢又唔知道，所以就冇去到啦。 呢次啊，你哋真系冇人估到我嘅，我特登攞呢个出嚟讲啊，简直希望记住，喂老细叫住听啊，真系。 你买咗张飞，因为你热心于工作， 冇错， 最心于舞台，想喺歌唱事业度写住讲嘅嘢， 继续作文落去。唔系你真系冇人估到，我自己都估唔到啊。我呢其实是我买咗一场呢是六点半嘅。 是边一日啊礼拜日。 礼拜日就是琴日嘅啫，六点半嘅。咁呢我就已经是呢点零两点钟嘅时候呢我就已经到埋嗰个商场啦。咁呢我就仲要盘算好啦，我就话嗱 ,ok, 我呢就諗住剪带，咁我哋陆续嗰啲访问㗎嘛。我两点钟开始坐喺度剪带。咁我諗住六点咩都剪晒啦，我特登买晏喎，买咗六点半啦。系啦，实性 好 黐下啦， 好好准备你呢一日嘅工作啦，系啦，做完晒之后就去睇戏， 就可以睇戏啦， 好好啊，好难得你有个咁好嘅嘅， 仲要系咁样噶，其实有 A、B、C 嘅选择噶，你可以选择咧就先甜后苦噶嘛，譬如咧睇戏先，系啦，然后有证先做嘢啦，咁样都得噶， 哦好啊， 结果咧我真系估唔到，我个责任心竟然重到一个地步就系。做一路望住个表，死啦！仲有一个，仲有两个钟，但好似仲有一半，仲有一个钟，仲有三分一。 哦，即系你一路有计时望住嘅，望住个钟啊，就到六点半未咧咁。 最后 系过咗钟， 咩事咧？ 太投入， 唔系我觉得有缘无分。我最后话放弃啦，唔睇啦，我继续做埋佢。嗰、那个心啊，你知唔知啊？挫住咧冇办法，不如剪咗一半先走啊咁样。哇！你知唔知道？我觉得嗰下自己有光环， 你交咩条带？ 唔系净系急嘅问题， 系佢个心啊， 嗰个心啊， 嗰个起伏， 嗰个起伏啊，一去到一半啊， 我都 即系如果粗俗啲讲，好似男人去厕所去到一半收唔到啊， 我明， 你冇办法唔去晒，你先至离开嗰个岗位啊，就个厕所位， 唔系又另外一件事嚟嘅，可能你身体够咗，你停唔到，我又好少去到一半要 stop。系啦，我要做第二啲嘢，唔 得噶， 唔 得 噶， 真系 男人去厕所中间唔停得噶，真系。 唔系，我想话咧，即系我好明白你个心，因为我咧有时咧都觉得，哇即系学你话斋，剪开啲带啦吓，摆喺一啲渠道嗰度嘅时候咧， 总之你有一样工作要做啦。 多种嘅时候咧，你真系唔想不愿放弃，重复又重复，就听下听翻之前咧，睇下有冇啲咩甩甩漏漏咧，又可以再做得好啲咧，系真系唔想停，就算眼瞓到死你都唔啊，哇已经两点啦， 抢埋佢咁样， 半夜两点咯，哇都未搞掂，唔好啦，都做埋佢先。 所以我只能够话证明咗， 但我唔会啊，因为俾咗张。 咁你太太，你咪同太太一齐睇定系自己？ 唔系啊，佢自己风流快活啦。 哦， 我自己一个人孤军作战嘅咋。哦，总之去到嗰一刻嘅时候，嗰个上天啊，工作嘅召唤啊，我决定继续坐低喺度。系啊，继续都系冇再嗌任何嘢食，好难得。 我试过成 日都 系未试过，未试一次咯。 即系咩叫做 一张电影戏飞啫嘛？ 忙差啊， 耗得起一张飞啊， 仲有九折嘅。同埋，我觉得呢证明呢套戏咧，果然系咧， 消费 真系睇唔明嘅，因为你买完飞都入唔到去睇。呢个我觉得 点解会唔睇？ 佢应该系有啲嘢嘅。我相信呢套戏嗱，我已经可以话俾人听，我买咗一次飞都睇唔到。 你咪好似你话你个 friend 睇四次，系 啦，睇四次， 咁你咪第二次咯。 但佢睇四次，我惊我变咗买四次喎。系啦，嗱呢个我嘅经历嚟嘅。你琴日见到啲咩好嘢？ 我见到点解我头先会估咧？系咪入唔到商场啊？咁 夸张咩？ 因为话说琴日我都要工作，系啦，我就喺沙田马场有工作咁 嘅。话你好啦，有冇顺便先？ 冇啊，唔关事嘅，同赛马嘅冇关系嘅，完全咁样。只不过系走嗰阵时咧，就会谂住抌低啲同事喺沙田车站咁啦，架的士咁就抌低佢哋喺沙田站咁样。 OK， 就经过沙田嗰个商场咁样。谂住摆低佢哋啦，我离远未入，未近个商场啊，就见到长长嘅车龙，跟住咧，的士司机就哇咁塞车， 嗰度边度商场啊？ 新 城 市 咯， 新城市啊，真系 系啦，商场系咪？司机仲话咧，咁可能我要去另一个位置度咧摆 低 你嘅朋友，咁可能会塞好耐车啊。跟住个司机揸揸下就话，咦唔系，应该冇事，佢继续揸。我就見到原來嗰條長長嘅車龍係排隊入商場嘅停車場嘅車龍，但係真係哇萬里長城咁長喎！嗰件事係 嗰個位係比較塞嘅，倒翻轉又塞到後邊街噶嘛， 係 啦，係 啊， 打 曬圈咁樣， 可以喺外線咁樣抽頭入翻落去裡面， 因為佢都係排隊，就攞住一條線啫咁樣。咁我就見證到咧，哇！呢個報復性消費真係啱嘅，因為我諗咧商場好耐都冇見過咁長嘅車龍咧，就係要入去個商場度消費，同埋。仲見到周街都有違例泊車， 哦，系啊，系啊， 因 为 真 系 可能佢已经等咗太耐都入唔到啦，好似有啲人咧买咗飞咁样，有啲好想睇噶嘛，所以够钟啊，所以我头先咪咁谂咯， 系啊， 会唔会因为拍唔到即系入唔到个商场，所以就要哎呀冇办法啦，架车唔知点算啊咁样，咁所以我呢个就系我目测到嘅情况咯，周街嗰个人头咯又有另外， 咦你冇去酒吧咩？ 冇 啊，酒吧都劲喎，我今朝听到佢哋直情话咧，嗱酒吧开翻啦， 系啊， 即系果然咧酒就令人哋乱。乱性咯， 会点噶？ 系啊， 喺街踢波咯。 唔系，数唔到手指啊！数唔到手指，明明而家系几多人一台啊？ 两人一台喺酒吧。 两啊！你 我有十只手指咁啊！ 手指， 大家又唔 pair 啦，咪 五只手指有啦。佢话起码都五六人一台啊。 同埋我亦都诶，我见到话有票控啊，但唔知个数目几多啦。其实唔单止酒吧噶，有一啲餐厅食肆咧，即系你经过嗰阵时，哇，又话一半入咗咯。 其实系啊，都唔明嗰个个嗬， 就嚟骑博马咯，见到啲人直情坐到。 我有一次啊，试过凳掂凳，我话乜唔系一点五嘅，系张台同凳系冇关 系 噶嘛。 系啊，即系譬如我琴日去嗰啲cafe 嗰度打凳啊嘛，打凳啊嘛。 系， 佢明明咧应该系一半入座率噶嘛， 系啦， 但我入到去咧系全院满座咯。 O K， 系啊，仲要系咧冇唔即系嗱，佢仲有分嘅，有某一个牌子啦，唉，费事讲佢啦，有某一个牌子咧，佢个咖啡室咧。佢就做得比較嚴嘅喎，你可能明明望住，喂，冇人都唔准坐，因為佢限咗話呢度封咗嘛。但去另一間咧，佢又真係 都係大型連鎖店， 都係大型嘅，冇限噶，入到去咧任坐噶，真係任坐噶。 會唔會係咁啊？原先咧，可能佢已經擺咗當佢擺咗二十張台嘅，而家得十張台啫，咁滿曬嘅，咁其實可能已經減咗一半。 唔似咯，因為佢哋呢啲嗰啲台都好少會收到咁樣噶。 同埋我見到嗰啲我都覺得唔似咯，因為喺佢哋剩餘嘅空間裡面點都唔。似 系， 即系总之就系爆咯。简单嚟讲就系入座率百分百咁样咯。 系啊， 为佢哋开心嘅，有生意都辛苦咁耐啦，系咪？ 唔系噶，但系有啲人都话咧，你唔好贪字得个贫 啊。唔系啊，我亦都系有呢个谂法啦。睇佢哋开心又都做生意嘅同时系乜嘢啊？点解仲会有限聚令？系其实喂，而家其实日日琴日廿三宗，虽然好多系外地输入啦，系咪？ 都惊噶。 系啦，但系而家都仲系有啲内地，即系我哋即系喺香港本地嘅感染嘅确诊数字嚟噶嘛。即系大家唔想有第四波噶，大家唔想翻转头噶。 系啊。 但系大家点解可以哇松到咁嘅？ 过往咧系见到一间食肆咧多人咧，你先哇嗰度好嘢啊！而家见到食肆多人，喂唔好去啦，去啲冇乜人噶啦。 嗱，我都明嘅，但系我哋千祈唔好中咗政府当日嗰个咁样嘅估计。酒啊，饮多咗啊，就 会 乱性噶啦。 我会话其实就算系即系会乱性嘅话，唔好净系入晒酒嘅数啊。我哋见到餐厅啊， 餐厅都 好街啊，商场全部都系。 佢哋冇揽头揽颈。玩到天堂，连天都记我。无啦啦，无啦啦，我谂起你只歌，狂想中挣扎的自我。十几年唔知修炼几次，连刀快过闪电，连抽筋都辣多十次。 似不太会学你，只不过有嘢我就讲唔到，我一世要学你好嘅歌，你嚟播放模仿 I E U A O， 要系歌就要作到个个一次过着魔耶。阿温壮阔我嘅路途，带领我看世界再创新年我嘅喜好。Ayo， 冇在你水数，活着就系为咗生命数。Yo， let's go。我谂我真系中意音乐，因为我中意佢带俾我嘅嗰个感觉，亦都因为佢先可以联系到你同埋我。我哋系边个 ？Ayo， no way up。 狂想曲啊！佢哋 Hill 同埋 Noel Boys 啊吓，谂下时间咧嚟到而家10:25咧，唔好意思啦，阿雷生咧唔走啊，佢都觉得我哋节目好听啊，佢想留到12:30 啊 ，Alisa 真系啊， 有我哋同在 系啦，咁啊又搞到气温咧，相对湿度84%嘅。嗱，咁啊讲开咧，你话有啲疫情重开咧，上个礼拜我哋有提过咧，有一个行业咧就话唔知道大家仲即系会唔会食噶嘛，就系呢个铺飞啊。 啊，我唔会 系啦，即系大家都会惊 噶。我会话我喺可见嘅将来都唔会。 真系啊， 系啊， 点解啊？可见嘅将来， 佢好担心我都话。 唔系啊，我觉得因为有啲嘢咧，唔系有啲嘢 有替代品。 系， 即系如果譬如我冇嘢要，冇嘢可以食，我净系得翻自助餐可以食。如果唔系，我就会饿死啦。咁咪会食咯。但系其实我有得拣噶嘛，系咪？咁点解唔？我哋成日嗱，我真系咁谂嘅。 Okay. 我哋成日话锡住香港嘅医护啊嘛。我哋几个月之前好大声咁讲噶，我哋要锡住佢哋，就要保障我哋自己嘅健康，唔好加重佢哋嘅负担。我觉得唔系就系讲咯，行动做咯。所以我觉得我有其他選擇嘅話，我未唔食呢一樣，我自己覺得稍為高危嘅嘢。 咁咧，今日咧有一個報道咧，佢就唔係同你睇到嘅啦，就唔係同嗰啲防疫，即係唔係純粹話同防疫有關嘅， 唔係話啲人出去戴唔戴口罩啊，撩唔撩嘢啊，黑唔黑黐嘢咁樣。 咁咧，佢係純粹講咧就話，食鋪飛嘅所謂潛規則咧， 原來都有啲嘢咧，即 係咩啊？唔可以撩個底，跟住夾唔出啊嗰啲咁樣。 嗱，我哋呢度應該都有個起碼有1.5嘅自助餐達人啦，因為我就唔係特別好。嗱，而家讲出嚟，你哋有冇曾经都想象过、相信过？ 系 第一轮嘅嘢食唔好攞 咩啊？我成日觉得第一轮咧，譬如佢有啲咩龙虾啊、海鲜嗰啲咧，特别大只噶。我成日觉得第一轮系要快啲去攞去抢噶。我 第一轮嘅嘢食唔好攞，点解？ 要对他说，唔好同我讲啊！ 我之前咧，即系我睇咗呢个报告啦，咁跟住咧， 你有冇试过？ 我都喺度谂咧， 有冇做过？ 我都喺度谂，等阵先，我都会拣啲嘢嚟食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海鲜类系唔会有嗰样嘢发生咯。 唔一定噶，系咪啊？ 海鲜类应该都唔 嗱，好啦，我哋而家开股啦。咁咧，佢呢个喺台湾一个综艺节目， 我唔想听落去啊。所以我唔知讲乜。 佢就揾咗一啲咧，即系做酒店业嘅员工啦。所以咧，即系我又戴定顶帽先。 前员工啊，佢话 佢系话台湾嗰边嘅，咁好有可能就香港嘅自助餐唔系咁玩法咧。不过如果你喺香港系从事酒店服务业嘅，你不妨喺个 Facebook 话俾我哋听啊，睇一唔一样吓。OK 啦，台湾佢嗰个咧，自助餐饮业嘅员工咧，佢就话。大家千万不要拿第一批的食物， 点解咧？ 佢话因为前一天咧，黄敏会剩下很多东西啊，我哋会剩低好多嘢。佢话好嗰啲咧系唔会抌嘅， 系 会先将佢冰起来，即系摆落雪柜度，隔天会用微波炉翻热或者煎熟重出。 所以 即系话你喺自助餐嘅职工头围用膳第一轮嘅嗰盘嘢咧，系隔夜 嘅。 请问大家对呢个消息有任何反应吗？ 我 OK 嘅，我少本身都少自助餐，不过我哋留翻多啲时间俾阿子发表 系咯。你觉得点咧？ 唔系，因为通常我第一轮都系食海鲜先嘅，我相信啲海鲜咧应该都会系新鲜嘅，因为咧佢会将一啲唔新鲜，譬如琴晚嗰啲咧食剩，即系叫做夹剩嗰啲咧，可能佢之后都有讲咧，系我嚟。 整翻嘢去， 哦系冇错， 即系换翻其他餸嘅，即系 嗱好啦嗱，总之 系蟹钳 系啦 系啦，你食唔晒？琴日系海鲜档啊，冰鲜嗰度嚟嘅， 系啦 系啦， 咁嗰个即系婚宴嗰扎蟹钳啊， 嗰个蟹钳一食唔晒之后咧，佢第二日咧就会攞姜葱嚟炒佢啦， 系 啦，你明唔明？咁我啲我就唔会，我唔会咁快食热食嘅。 佢嘅第二个规矩系咩咧？即系佢建议啊，佢就话咧嗱，如果你见到咧佢推出嗰啲咧重口味海鲜菜式，例如头先阿田讲嗰啲姜葱屈你定屈蟹啊，咩咖喱蟹啊，奶油咩焗龙虾，有好多嗰啲噶嘛，特别系嗰啲东南亚风味嗰啲咧，佢声称啊，台湾嗰边嘅业界声称咧。都是我嚟辟咗陣味咧，少得唔新鮮。 因為呢個咧係琴晚啦，即係係啦，即係因為佢都覺得係啲好材料嚟嘅，咁但係唔好嘥，咁跟住咧就我嚟咁樣做啦，咁我嚟冚住咗一啲。 嗱，但係又係咪會令你好驚先？我哋自己如果我哋諗翻自己屋企，其實都會食隔夜餸啦。 我哋屋企唔使俾五六百蚊食一餐啊嘛。 咁你有你嘅 係咪嗱好啦，呢、這个咧要考，即系要问下你啦。牛排你哋两个都煎得多噶嘛？ 系啊。 佢就话酒店自助餐嘅牛排咧，为咗悭时间咧，嗰啲酱料咧只系攞粉调制，而唔系攞时间嚟熬煮。请问有咩唔同啊？ 嗰、那个汁定系话 酱 汁？ 酱 汁 咁咪结同埋即系嗰个 即系靓同唔靓咧？会唔会？ 嗱，我觉得呢个真系睇唔同嘅师傅或者嗰间餐厅嘅做法啦。 要求咯，系啦。 系啊，但最尾佢同你讲咧，连自助果汁咧都可能系隔夜嘅。 我呢个又觉得几合理喎。 系啊，佢话你宁愿要饮嘅饮咖啡啦， 即冲嗰啲， 即冲嗰啲啦。 系啊， 佢话如果你食嗰啲， 但嗰个要保持住喺雪柜，我又觉得都，我又 OK 喎呢个反而。 即最好咧就系食咧第二三轮咧，佢三四轮嗰啲咧就真系新鲜热辣嗰啲啦。 唔系，我谂 第二第三轮有其他嘢嘅啫，你唔知啊， 即系估唔到咧。我哋以前买报纸嘅智慧咧，唔好攞面嗰份啊，应用喺自助餐都一样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过去两星期输入个案开始急速上升，反映全球疫情正在恶化，特别是外佣来自的地区。早前由吉隆坡飞抵香港的航班有五名乘客确诊新型肺炎。梁子超说，从高风险地区来港需要在登机前出示72小时内检测阴性证明的做法，如果登机前的检测工作做得好，不会有这么高比例的阳性个案。他又说，即使加强抵港的检疫措施亦都是太迟，亦都不能够确保机上人员和机场安全。梁子超建议航空公司要检视由高风险地区出发人士提交的资料或者检测证明是否有问题，有需要的时候应该进一步收紧停航措施。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第三波疫情令到部分经济活动未能够重启，估计政府推出240多亿元的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对社会帮助不大。他说日后再推出保就业措施应该要有针对性，令公帑用得其所。他对于有建议推出失业援助金表示局部赞成，认为不能够是长期措施，以免令人误以为一直有政府支援不用做，又认为半年是合理。对于是否应该继续进行明日大屿前期研究等的项目，李兆波说有保留，指出本港目前出现结构性财赤，不应该在收入来源不稳健的时候有太大的负担。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司国文月初提出请辞，特首办话没有提及辞任原因。澳洲广播公司报道，司国文辞任的原因与港区国安法有关。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事件令人非常忧虑，亦都有多个不寻常的地方，包括司国文没有交代辞任的原因是否涉及健康问题，司法部门亦都冇就佢辞任作任何讲解。特首只喺宪报通告对方辞任，但系就冇其他公布表扬司国文嘅过往工作。 张达明认为事件无可避免影响国际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形容是敲响警钟，希望政府做一些正面的事，令人相信香港仍然可以保持司法独立和法治。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0人确诊新型肺炎，社区感染占55宗，再多两人死亡，累积感染病例23045宗，385人死亡。新增病例继前一日之后再次维持双位数，韩联社报道可能是受到周末检测量减少影响。首都圈各级学校今日起除了网上授课，亦都容许学校每日安排部分学生回校上课。另外，南韩政府将非首都圈地区的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再延长一星期，至到今个月27号，并且将今个月28号至到下个月11号指定为中秋特别防疫期，具体内容下个星期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4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2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1.5，跌3.5；汇丰控股29.95，系跌1蚊；中芯国际20.9，升3毫。美团点评247.4，升5.8；阿里巴巴267.6，跌2蚊；小米集团21.45，跌6毫；蒙牛乳业35.3，升1.5；平安好医生112.5，跌2.2；中国移动52.2，跌2.5；比亚迪股份108.4，跌2.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4.4，瑞士法郎0.91，加元1.318，人民幣6.762，英磅對美元1.295，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7。港金現價報18040元，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2.65美元，賣出1953.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嘅。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排到去龙盘苑。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路行驶。咁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榄嘅中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就系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嘅中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咁因为维修保养工程嘅关系，山顶缆车同埋新巴15号 C 线啦，今日系暂停服务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胜利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呢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方向小西湾、告士打道坚拿道天桥桥底去中环、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見到啲醫護咧，就搭小巴上馬加烈嘅。我又想同佢哋講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零三年一樣。 香港電台， 我們在乎你。 幼稚園教育計劃規定要用幼稚園入學註冊證做註冊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自由啊，我要自由啊。 自由？你现在不是有自由？ 我要的是真正的自由。 哦，咁你知唔知点先称得上系真正嘅自由？你又识唔识得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同共和式自由？ 吓， 今晚11点睇港台电视31午夜广场《哲学有解倾》，题目系自由点止咁简单？睇完你先讲自己争取紧咩自由咧？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他的小宇宙發揮了，他的積極態度的小宇宙終於在今天他發揮了。如果他繼續可以保持著這個精神、這個理念，這個小宇宙繼續發揚光大，相信打後的日子飛運你了。他是誰？他就是曾志豪咯。 嗯，我觉得有啲嘢嘅，买完飞都睇唔到呢套戏，果然系有玄机啊！我会唔会第一个连买四次飞，四次都睇唔到？咁嗰套就唔系天能咁简单，直情系有特异功能啊！真系吸票房嘅利器啊！嗱，而家咧，我哋讲亲啊，机会嚟啦，就会用咗阿田头先讲嗰句，机会嚟啦，飞云吓、啊，好似咧。如果同雲有關嘅口頭禪咧，就係呢一句咧就最多嘅。但係實際上，我哋以前係曾經有另一個同雲有關嘅口頭禪嘅，嗰個係咩啊？我哋如果要套用起嚟嘅，就會講機會嚟啦，風雲係啊，冇錯。點樣機會嚟咧？風雲嗱，數下手指，仲有咧差唔多一個月咧，香港郵政咧就會咧喺10月29日咧發行啊，以呢一個香港著名漫畫《風雲》作為題材嘅特別郵票同埋相關嘅郵政產品嘅啦嚇。呢、這個真係我哋嘅集體回憶經典重現啊！有邊個中學生嗰陣時冇試過買《風雲》嘅漫畫同埋？嗱，嗰陣時仲要咁嘅。如果你要再文青啲嘅咧，你會扮話我係睇佢嘅小説嘅。係當時佢都算係比較罕有地咧，明明都係港漫咧，但佢好早已經出呢個咧，即係叫做小説版咁樣嘅。好多嘅學生哥咧，當年就捧住呢幾套嘅漫畫咧，然後點咧？再大個啲你就睇鄭伊健啊，佢哋嘅即係真人版啦、啊，然後一路一路 game 又有啊，到而家郵票都有。喂，我觉得邮票呢佢个代表性係真係比头先嗰啲係更加大嘅。点解邮票你寄去世界各地，佢仲係代表住呢嗰个地区嘅一个门面嚟㗎。即係你话电影嗰啲呢可能都冇咁官方认可嘅成分呢，你话可能都係民间大家自发呢。邮票真係唔讲得少啊。以后你就可以将阿烈风啊同埋布惊云呢黐喺个信封度呢，你寄到去非洲婆罗奶都可以用佢㗎喎。你諗下嗰一刻真係呢影响啊全球嘅一种呢即係商品嚟㗎。所以呢当我见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呢，其实我係突然间諗返，即係当年啊，如果你睇风云漫画然后俾老师收咗你本漫画嘅，那个老师佢而家会唔会觉得话哎呀 当日收错咗啦，因为咧，其实当日你系已经预示咗一个漫画可能会成为我哋嘅香港嘅一个代表啊。而当日可能有份抌过你嗰套漫画嘅家长咧，你系咪应该都要同佢讲翻声，你唔好抌啊嘛？当日你抌咗系咪嘥晒咧？如果唔系有我哋嘅群策群力啊，每分每秒，无论上堂啊，定系翻屋企匿个被窦度咧，都睇住呢一啲港漫嘅话咧。我哋边有而家咁犀利嘅风光呢？所以呢，当我睇呢个新闻嘅时候呢，我第一就觉得我哋下次呢可以对待我哋啲学生呢睇嗰啲漫画呢，我哋可以俾一分嘅留心佢嘅。係可能佢他日呢都会成为呢、這、一个即係香港嘅明信片嚟嘅。第二呢就係、是、咁究竟你话风云呢除咗佢嘅人物你觉得哇画工好靓之外呢，其实佢嘅金句呢亦都令到好多漫画迷呢就算几十年之后。其实你都是咧将佢即系印象深刻嘅嗱，最出名一定系呢句啦。我觉得呢句咧系可以爱嚟鼓励好多咧唔同嘅考生啦，甚至乎鼓励好多咧即系积极奋发向上嘅香港人嘅。嗰句系咩啊？金轮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啊！九霄龙吟惊天变，风云际会浅水游。第一句都可以话到俾你听啦，俾信心自己。如果你系金轮。你点会淨係喺池塘里面嘅生物呢？不过你争咁嘅咩一遇风云你都要遇啱呢个风云际会呢，你就会冲上九天就变成一条龙啦。不过呢句呢就好辩证嘅。你从正面角度呢就话嘿我哋总有机会呀。不过呢如果你係一个比较悲观主义者呢，你就会话咁如果冇风云嘅话我咪长期都喺池里面游嚟游去囉。嗱係呀冇错。所以呢你又要用嚟衡量下自己究竟嘅切身处地系点样啦？你要谂下，究竟而家你喺香港呢个社会，你究竟遇唔遇到呢个风云啦？定系你系咪慢慢咧喺呢一个池中里边咧，就游嚟游去，游嚟游去咧吓？嗱，然后另外一个咧，都几我都有印象嘅，就系咧，佢话平地一声野风云，谁是结局，谁是因？系。究竟香港而家，无论系你自己嘅工作岗位啊，你同屋企人嘅情况啊，或者你觉得成个社会，你而家望到呢个结局啊，究竟你觉得呢一个就系结局啊，定系其实呢个咪就系嗰个问题嘅原因呢？哇！我直情觉得唔系我哋普通香港人要睇啊，为官之道嘅都应该储翻一套风云邮票，你自己望下里边啲金句，我相信会俾到好多感性嘅启发俾你嘅。风头火势，唔知道喺读书时期佢嘅柜桶底系收埋乜嘢嘅书嘅咧？究竟系教科书啊、漫画书啊，定系马经咧？交俾你啦，黄耀祖。 你估我净系收埋书啊？嗰阵时有收埋游戏机嘅，我想讲。 咪所以搞到你隻眼咁细咯， 玩咩事啫？ 睇都唔清楚，你问你猛咁眯埋隻眼，你哎呀你嘥咗啦！ 其实我好乖嘅，人哋借俾我玩嘅啫，不过我都有份玩嘅。 仲要唔还俾人啊嘛？ 后日星期三咧就会有呢个分阶段返校复课，即系复课都分好多个名啊！今次咧真系正面啊，正面啊，面对面可以咧翻到学校度复课嘅。不过今日咧睇到多过一个报道都咁讲嘅，因为经过疫情关系啦，今年嘅同学仔啊想面授课程少之又少，所以咧就有精神科医生咧同埋临床心理学家咧就话啦，好多同学仔咧都有好大嘅压力啊，求助嘅 case 增加咗两成。有啲乜嘢例子咧？其实我听到都真系哇惨！咁点算啊？有中学嘅同学咧就担心，喂，我翻学噶嘛，我唔可以乱咁去厕所噶嘛。但佢哋而家咧就养成咗一个不断洗手嘅情况，有啲咧甚至乎啊，不停用搓手液，令到只手都真系皮肤有问题。要咧就需要咧服用呢个血清素啦，接受心理辅导，稳定翻个情绪咁样嘅。亦都有一啲咧低年班啲嘅同学啊，可能 K Wing 嘅同学仔啦，因为喺疫情之下咧，冇咗啲社交活动啊，变咗咧。非常之怕人，淨係喺個電腦屏幕度咧，見到老師出現咧，唉，真心見鬼啊，喊啦就已經咁樣。所以咧，亦都有好多學者都話，學童啊好難抽離啊，喺屋企學習嘅自由環境啊，擔心學童復課壓力會唔會太大，又點樣處理呢？其中一個例子咧，聽到咧更加心痛嘅，就係話説咧，上個星期嘅時候啦，喺黃大仙啊有一間中學嘅門口啦，就有一位中六嘅男同學啊。跪咗喺地下度，手持一个平板电脑啦，就有一个即系你都话佢少少嘅控诉咧，就系话 就寫住啊，學校無視學生需求、剝奪學生學習機會等等嘅字句。據消息講啦，呢一名係一位中六嘅男同學嚟嘅，因為舊年咧患上咗抑鬱症，加上咧社會運動嘅影響啦，所以學習進度就落後，希望可以咧主動留級一年，但就話咧多次相約校長去討論咧都冇結果，所以就決定咧喺門校。学校门口啊，下跪咁样就求教咁样嘅，咁当然啦，校方都会话咧，佢哋唔会处分学生嘅，会唔会留级咧？呢个申请咧，佢哋会开会讨论啊，亦都会约同学仔咧就再见面咁样嘅。其实我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我谂应该仲有好多好多例子可以去分享啊，但系我觉得喺呢个时候真系要多啲关注咧，唔单止系学生们究竟佢哋嘅情绪是如何，我自己更加担心嘅。壓力大唔單止係同學仔啊，老師、校方、社工等等一啲住校社工，佢哋嘅情況又點樣呢？哇，咁多同學有壓力，其實政府有冇額外嘅資源俾到呢啲嘅老師呢？喂，好驚嘅呢啲情況，佢哋咧就可能咧揸住咗幾個學位咁樣啦，但嗰樣嘢都要教佢點樣去教書啫嘛，喺知識上面噶嘛，但係處理學生嘅情緒，仲要你見到都幾激烈嘅，甚至係可能以前未見過嘅。教师有冇咁样嘅能力呢？又有冇足够嘅指导教呢啲老师点样去做呢？喂，处理得唔好嘅话咧，唔单止会俾人哋大做文章，教师压力好大，学生嘅问题解决唔到。有阵时呢啲咧唔系讲紧能力有冇啊，系讲紧究竟啊佢哋有冇咁样嘅知识，唔系佢哋想冇啊，系可能冇人教佢哋。咁老师系咪真系全能嘅咧？乜嘢都可以解决到嘅咧？嗱，开学就真系要复课啦。但我估呢类型嘅情况应该系不。段会出现，希望咧有关嘅部门啊，都可以对校方啊、住校嘅社工啊、教师啊、同学有多啲嘅支援啦。真系要长远地去谂，点样帮到啲老师更加懂得去处理学生嘅情绪，可能呢一样嘢咧，先至可以令到大家都冇咁大压力咯。风头火势，好在呢一位我嘅拍档咧，佢系妈妈带佢嘅小朋友，我知道咧，面对住新嘅学习环境都处理得宜嘅，咁佢咧都经常性咧会同佢啲小朋友真系倾偈嘅，我谂呢一个咧都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同小朋友倾偈多啲，家长都可以做，学生就压力少啲啦，系咪？桂花田。 是的，而家同啲年轻人咧，真系即系虽然佢系仔女啊，但系你都要当佢系朋友咁，睇咩都要倾，无所不谈。最紧要就系打开咗佢哋心底里面嘅说话，呢、這个好紧要啊！嗱，喺呢大半年咧，香港咧经历咗好多咧唔同嘅政策啦，唔同嘅抗疫方法啦，唔同嘅新法例啦，亦经历冇工做同减人工。有人唔想屋企人担心啊，就扮翻工；有人咧喺年头已经系冇开工，到今天，有公司收咗政府嘅钱，但系照炒员工。嗱，裁员咧唔系净系话一间公司。炒到一个人咧，唔使出嚟俾佢就算啦，唔系咁样啊。裁员咧系会大大影响咧被炒嘅员工嘅家庭啊。嗱，佢冇人工冇收入啦，佢俾唔到钱供养佢嘅父母，咁佢俾唔到家用俾佢太太，佢嘅仔女因为爸爸妈妈咧被或者妈妈啦被裁员而减少啊，或者冇咗基本生活嘅需要，例如冇得去补习啦，冇得去功课班咁样啦。佢嘅父母可能因为冇钱啦，而唯一可能去饮下茶嘅次数都可能少咗，可能佢太太都会因为个老公搵唔到工而埋怨佢啊，点解会咁呢？日子耐咗咧，家庭纠纷咧就陆陆续续出现噶啦，所以咧炒一个人咧系影响系好大好大好大嘅，恳请各位咧老板咧即系手下留情啦，谂谂办法点样同员工咧可以共度时间啊！非常时期咧，不论雇主同埋员工咧都要有着一个良好嘅关系咧，先可以共度即系可以共同度过噶。咁啊，香港家庭教育学院咧，咁佢喺九月初啦，去到14号咧，就做咗一个有关仔女理财嘅家长意见调查。咁啊，对象咧系一个系中小幼童嘅家长啦。咁啊，发现咧有四成嘅家长咧收入系减少咗嘅，有八成咧因为疫情之下咧收入少咗咧，令到家庭嘅关系咧带嚟压力啦。咁喺有九成咧嘅家长认为咧。在这些非常时期呢要仔女学习理财是有需要的。咁另外副主席就话啦，正正因为呢家庭经济受到影响啦，父母应该呢 是应该怎样呢？应该持开放的态度跟仔女说啊，其实而家咧屋企咧就出现咗问题啦，咁啊，一来俾仔女知道啦，而家即系屋企嘅系咁样啦，可能爸爸冇嘢做或者妈咪冇嘢做，咁啊明白到父母嘅难处，咁啊跟住二来咧又对即系对父母自己咧即系可以有帮助，因为你唔会因为呢个经济压力而带嚟好大压力，能够咧保持家庭和谐，咁另外亦都可以咧俾小朋友咧可以一起参与。意见点样咧？喺屋企可以开源节流，点样可以咧悭家一啲咧？因为而家就收入少咗啦，咁一家人咧都可以共度时间嘅。嗱，希望疫情咧真系快啲过啦，快啲控制到啦，同埋快啲有疫苗，咁就好啦。 云上舞，风里到，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度会更高。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聚有别有人恨，没有风碰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云下雨，风里走，寻觅我荒土，人未老，爱已老，离别却太早。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空气，和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早晨细眼仔， 早晨素安茄细眼仔， 早晨冚唪唥同学，早晨。 今日咧，我呢个中文堂咧、哦，其实系同咧肥妹仔嘅强项好有关系嘅。 打麻雀啊， 就系佢个妈妈就中意打麻雀啫。 记错咗， 系咯，肥妹仔未够高，上唔到食嘢， 哦， 系啦。咁咧， 你想话佢瘦色可餐啊？唔系啊话，我呕噶喎会。 你自己啱啱将成句讲晒出嚟，你都唔呕，系咯？ 我个反应延迟咗， 系延迟咗，唔系系同咧煮嘢食嘅中文有关嘅。 哦， 我 而家就炒煮炸炆炖焗啊！ 系啦， 我就系、是、 我今日嘅题目就系问你。煎炒煮炸炆炖焗以外，仲有乜嘢蒸？就系仲有乜嘢？我哋中国咧，烹饪嘅中文字系会爱嚟形容唔同嘅方法，仲可唔可以 up 到出嚟？ 熬汤，我听过我爷爷嗰啲咁讲，熬系咪一样嘢啊？ 不如我俾个总数你啊！有啲人话咧，佢哋计到咧有36个唔同嘅名词噶。 煨番薯， 煨系有嘅， 系啊，我谂到 腌都有嘅， 腊嘢， 腊嘢， 叫腊嘢啊， 腊肠嗰啲腊，即系风 干， 系都有嘅，都有嘅， 晒嘢咁得唔得？晒咸鱼啊嘛，系咪啊？ 晒好似冇喎， 即系佢系咪风干咯？嗰啲 可能都系一种咁， 好似煨都系一件， 系啊，煨番薯啊嘛。 嗱，不如我读一次俾你听咧，睇下有冇边啲咧，你系未听过嘅，或者你就算听咗咧，你唔知点用嘅。 可唔可以你讲到一半咧，我唔明白我举手问 啊？可以啊，嗱，有啲系我冇顺次序，即系唔系咩蒸炒煮炸噶，炒啦、烧啦、蒸啦、 炸啦、爆啦、煎啦、烤啦、腌啦、卤啦、熏啦、冻啦、拌啦、烩啦、飞啦，唔知飞定霎啊？ 应该霎啊？ 应该霎啊？流啊？ 流唔知啊？ 流咧即系 咩流啊？点写啊？ 即系溜冰个流咯。 哦，三点水一个流、 啊。系啊，留低个流。 咁点煮啊？流即系乜嘢啊？ 我去搵下先。 系啦、啊，佢咧即系话，譬如你攞嗰啲咧，即系嗰啲咩粟粉啊，你就打个芡。哦，跟住咧就淋啲熱油，等啲菜咧上去嘅時候咧，你就咧擺啲嘢擺嗰個芡咧淋上去咧，佢、就會咧特別嫩啲同埋可口啲咧。佢就話有分油溜啦、醋溜啦，其實醋溜咧我成日聽好多嘅。 有啦，系咪即系好似蒸完条鱼咧，要沾啲熟油上面咁？ 系 啦， 佢系一个动作嚟噶。我相信嗰个流咧，系对嗰啲个船嗰啲汁咧，系即系要及时啊，即系要，因为如果你即系整得唔好咧，就会停埋一撇咁。 好啦，不如我问你啊，炖同埋炆有咩唔同啊？ 啊， 我完全唔知。 炖咧系隔水炖嘅，炆咧系将啲嘢食白连埋水一齐炆嘅。 我睇下系咪咁讲先啦。 系啊，炖 咧 炖汤啊嘛， 就食物加满水。水摆落个锅里边咧，然后就将佢用细火炖到咧，啲菜烂熟炆咧，就将啲食物咧先炒或者整熟咗咧。 咁我咪讲咗咯。 哦，系即系一样哦，系 啊。 我信佢啊，佢似咁卫生。 咁仲有咧？ 仲有焗啦、炆啦、擦啦，即系我哋成日话嗰啲散羊肉、散羊肉嗰散啦、泡啦、醉啦、滚啦。烘啦， 最多一种煮法啊， 系啊， 呢个都一个煮法啊，真系。 醉啦、滚啦、烘啦、煨啦、封啦， 系啊， 仲有我哋封酥啊， 系啊， 酥都系一种嚟噶， 酥咩？酥少少啊， 酥鸭啊， 酥鸭啊，系啊，嗰啲咩荔湖酥鸭啦，仲有醋啦、甜啦、扣啦、拼啦、羹啦、酱啦，同埋扁噶。总之呢度加埋有36个唔同嘅 一名同现任董事以及沃尔玛行政总裁。字节跳动又话，目前方案唔涉及任何算法或技术转让。甲骨文对 TikTok 美国嘅源代码拥有安全检查嘅权限。至于新公司将会向美国财政部支付$50亿，字节跳动话系对 TikTok 未来几年所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同其他税款嘅预测，同今次合作嘅方案无关。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早上10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8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548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1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9蚊，跌6蚊；汇丰控股30蚊，跌9.5毫；阿里巴巴266.6，系跌3蚊。美团点评246.4，升4.8；中芯国际20.5，跌1毫；小米集团21.25，跌8毫；盈富基金25蚊，跌2.4；蒙牛乳业35.15，冇升跌；平安好医生112.6，跌2.1；中国移动52.1，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39，瑞士法郎8.518，澳元5.67，加元5.882，新西兰元5.249，欧元9.192。每百日元对港元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7.259。港金现价报18,040蚊，跌30蚊。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51.66美元，賣出1952.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先讲九龙先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大南西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日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一段车多，龙尾在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在新界荃湾的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挤塞，车龙就在海兴路垃圾收集站对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逸街挤塞，龙尾在百胜阁路。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同埋新巴十五号 C 暂停服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零二零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已经生效，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啊，十分啦吓，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90%啊，雷暴警告陪住你，12:30先走。 系，听紧节目《丰收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阿田啊，你朝头早咧，而家未行翻工嘅？ 夏天我会搭小巴。 O K。 系啦，咁啊。秋天嚟緊咧，即係可能再涼少少咧，可能十月開始咧，我哋行翻上嚟㗎。 大約你覺得咧，即係步行嘅路程 幾遠為之可以接受嘅咧？即係我講緊翻工 翻， 喂，咁佢唔使行噶咯，佢由呢一度行到去廁所，隔粒底都濕喎佢。 係啊，我諗佢應該用呢個做標準噶啦，睇佢嘅東加拿大定西加拿大咯，係啊， 南 北球 同北半球啊，即係去到好遠啊，南極圈啊都犀利嘅， 先呢度 係啊， 唔接我唔接話題啊，你講到嗰啲， 唔 係啦， 加拿大好地 啦， 係啊 係 啊， 係啦， 你係行幾耐啊？譬如我會喺樂富行去九龍城咯。 樂富行去九龍城都遠㗎啦，對我嚟講， 起碼20分鐘嘅起碼。 咁會唔會投訴㗎？但係嗰個係你嘅選擇嚟㗎嘛，即係你覺得 OK 嘅。 即係我願意行到。 但係夏天唔會咁選擇係咪？ 啊，當然啦，我話夏天唔得嘅，因為我唔係想唔行啊，因為行完之後咧，啲皮膚咧好痕啊，即係出嗰啲汗。 你唔係想唔行？你只是想坐車啫，係啦， 係啦， 所以佢唔係想唔行嘅， 唔係行得嘅，我都 OK 行嘅。 OK， 哦，不過即係如果會出汗嘅話咧，就唔行啦咁樣。 係因為出完汗，你去到嗰個地方，嗱，除非你話喺嗰度地方咧，翻屋企咧，你沖出咗汗之後，你翻去可以沖涼。但如果你去嗰個目的地，而你之後你哇又要見人啦，又要做其他，又話翻工咁咧，你冚冚冚，即係都幾係嘢噶嘛。 上次我咪見過話咧，我喺嗰啲中環地區咧，見到佢哋嗰啲上班族啊，就要著曬。带嗰啲恤衫咧，但偏偏咧佢哋有啲恤衫咧，因为嗰只系咪仲系叫乜的确凉嗰啲质料咧，唔索汗噶嘛。佢直情咧，你见我见到嗰个男人咧，佢入到嚟大堂咧，佢已经系冇着三件头噶啦，佢只系着咗件恤衫 加西装褛， 披都冇披噶啦。 哦 okay、 哇，湿到咧，你直情见到现形啊！你以为拍紧水着诱惑咁样啊？ 佢入边有冇着底衫先？ 有 底衫，所以咧就系沿住你见到佢件底衫， 冇错， 系啊，若隐若现。 哇！你直情见到即系好似有条围裙喺里边咁样遮咗出嚟，我湿到咁样。 但我想讲好合理，因为有阵时夏天真系卅几度咧，有啲人咧大汗嘅话，可能系五分钟已经去到咁样噶啦。 有啲应该如果佢系大汗症咧，你就一定要真系买摆件衫。 大汗症，蒙古人嚟噶，系咯。 飞奔大漠，终不归居，那风雨都。 起码两位， 烽烟万千里啦。講完繼續唱落去啦， 係 咪？ 咁咧應該擺件衫喺公司咧，咁就會好啲。 我覺得如果我係嗰啲中環人咧，我又知道我要唔知點樣，可能街頭行到街尾咧，我除衫，你唔好講笑。 哇！嚇，去到咁激烈， 點解除曬？ 你除 咗 個人衫，你除咗件面衫，最多個口罩笠高啲，冇俾人認到嘅啫。最多咪打大赤佬朱榮咁樣著住背心咯。 喂， 你起碼跟住翻到去樓下 office 嗰度咧，扎扎林換翻咧乾噶嘛個衫。 嗱，我係 如果唔係真係聽唔順噶。 我係 keep 住濕得好勁嗰啲人。係 啊，知道你啊。但係所以話你屋企行落嚟嘅地鐵站 真 係 濕啊， 癲曬㗎。 係啊，打直落啊，直情瀑布雨瀑布射下來啊。所以咧，如果我要做嘢或者要見人嘅話咧，我盡量搭的士。呢個真係唔係自己躲懶， 但 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 即係話 想大醜樣， 唔行路搭車啫。佢即係話搭的士。 但 如果 我用咗個裝啊， 我 都驚個頭塌咗啊， 雙眼皮甩咗啊，跟住係咪？ 咦，你今日又黐咗喎？ 係啊，喂，但係呢個要講嘅係咩啊？係啊，黐咗啊，係啊，呢個嚟緊長黐啊，日日要做嘢，因為好嗱，因為點解要問大家呢個問題咧？就係咧有一位嘅津貼中學議會嘅當然執委，佢就發出咗。一个可以话系伪论嚟嘅，其实都咁啊，大家可以同意唔同意嘅，大家都有呢个意见噶嘛，系咪先？佢就话咧，哇，疫情咁严重，系咪？其实有阵时佢都会担心咧，如果啲同学仔啊，就搭呢个交通工具会增加呢个染疫嘅风险， 系， 所以佢就鼓励同学仔，如果你啊平时翻学校嘅路程系45分钟之内嘅话咧，不如你哋步行翻学啊，咁样 45分钟，行足45分钟啊？ 佢就咁有原因解 释系咪啊？车程如果系 车程45分钟， 你真搞笑真系过海噶啦要。 车程短，所以咪因为你计翻车程同埋步行嗰个时间嘅乘翻出嚟噶嘛？ 系 啊，直程系45分钟啦。即系如果你行翻学校45分钟内可以 到 嘅话咧， 到到 其实不如就选择。行翻學啦，因為咁樣嘅話咧，就對於嗰、那個大家唔需要再擔心嗰啲公共交通嘅衞生情況啊，亦都有助啊學生咧增強體魄，減少人群聚集咁話。 如果唔使拎住嗰個重書包。 即系廿磅嗰个书包，你讲紧系咪？ 都唔惊啊！佢哋而家都系用空姐嗰个书包嘅。 边个空姐？ 有啲小朋友咧攞去碌咁啊，拖住挑咧，我见到有啲系咁样翻学噶啦，已经。 我其实我自己听完之后咧，我觉得又唔可以话佢错晒嘅。不过如果现实啲咁谂，其实系咪真系 work 嘅咧？嗱，如果你即系朝头早， 如果你系山区嘅儿童， 系 四十五分钟算都系啲乜嘢？ 我哋咁话，只系第一个山头啫。 我哋香港嗰啲叫港鞋嚟噶嘛， 啱热身啫嘛，系咯。 唔系，其实咧，我觉得咧行路系真系好嘅。咁但系因为咧，个你知而家啲细蚊仔啲书包真系重屎楞楞咧。我会提议啊，呢个校长改改，譬如可能真系要搭车啊，早一个站落车啊，行我即系。 唔系，佢而家最紧要系讲紧咧，但系就系减少大家觉得咧搭交通工具嗰个风险，呢个系佢嘅原因啊。 但系咧，有几多人咧，佢嘅翻学同佢屋企个步行距离系四十五分钟内噶？首先你要就近入学啦，仲要就近到一个地步。嗱，譬如我举例，我仔一定唔得噶，佢冇可能系行四十五分钟，因为佢要出条桥。 咁我想问啦， 佢要跨条桥先翻到学校。 你当如果系步行到四十五分钟可以翻到学校，你会唔会同我仔咁做？ 四十五分钟啊， 嗱，一嚟一回一日就个半钟， 佢又唔可以自己行噶。 系啦，即系你 即系要我要行啦。就我翻咗工，我即系我老婆行啦。 系啦，你老婆又抱住个细仔，系咪？ 系啊，抱住细仔，咁咪全家一齐做运动咯，真系好啦。 哇！ 谂起都开心啊！ 跟住条街就全部都系人啦， 系啦， 系啦， 架车又冇人咯，条街好多人啦， 啊，咁又好热闹啦，系咪？ 系啊， 因为咧见到咧有好多家长咧听到呢一位嘅代表啊， 系 有呢个伟论嘅话咧，都觉得哇，方天下之大谬啦！有人真系直情咁讲嘅，佢话 咁又唔至于嘅， 唔系喎，佢话嗱，佢话讲真嘅，如果你谂翻而家，譬如读小学，佢哋七点几。要翻到學校集合嘅話咧，咁就即係佢要六點幾要開會， 係啊， 即係出門口 啊，係 啊，即係可能六點就要起身。但係而家如果你計翻嗰個程序嘅話咧，佢哋放學嘅時間可能係三點幾去完補習社，翻到屋企各樣嘢嘅話咧，放學啊嚇，避免搭車啊嘛，又行一轉嘅話，因為其實班同學仔可能如果講緊一個小一嘅同學。可能一日翻学嘅时间夹埋就十二个钟咯，即系呢样嘢合唔合理先咁样？ 佢净系出门口攀山涉水就攀咗四十五分钟啦。 咩啊？讲紧系半日制啫嘛，而家 咁嚟紧哦，咁半日制咁，但系之后都可能未必放学。但 系 你朝头早日日你六点钟起身咁样，或者五点几咁样合唔合理啊？咁样 喂，但系如果咁计啦。佢话你要搭校车好远嗰啲咧，你梗系做唔到啦。 咁当然啦。 佢而家点都系计你四十五分钟，咁样你话你要八点钟翻到去嘅话咧，咁你咪七点钟就出门口咯。七点钟出门口其实同对佢哋嚟讲差唔多嘅啫。 但系咧，我想话咧， 系咪七点钟？ 香港嘅道路咧，即系人多车多咧，都我觉得系危嘅。 仲危过 你 搭车。你 谂下四十五分钟嘅步行嘅速度咧，系肯定好多条马路啦。啊，当然啦，你可以话哇，你唔系马，咁个个出街都危险啦。但是在朝早大家傻傻的时候呢都未清醒。 你又啱真係㗎係啲小朋友咁 样。咁样行呢其实都係有即都係要大家要考量啦可能有啲 OK 嘅。 我自己諗。 咁咪踩单车如果咁讲係咪 踩单车嘅话反而佢又未必周围。 踩到啊 係 啊。 我记得我都係年代唔同啊其实我細个嗰陣时读中学啦我返学呢一日係要步行二十分钟嘅。中间呢因为我由新翠村去新田围村啦要上大约我諗150级楼梯咁样。一条长楼梯咁样上嘅咁样，咁嗰阵时冇选择噶嘛， 系 觉得冇问题嘅。其实二十分钟落雨又好， 都系啊，日晒雨淋，风吹雨淋都系啦。 仲要每一日其实我系翻屋企食 lunch。 但系你讲紧系二十分钟啊嘛，其实系 OK 啦， 系啊，即系但系如果我会话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同而家呢个年代又真系有少少唔同嘅，我冇投诉过噶。以前仲翻屋企食 lunch 添，即系行四转咯。 会唔会因为咁咧而令到啲家长咧？因为咁样疫情而买多咗车啊！ 我之前已经讲咗有啦， 系啊， 之前已经讲咗有 啦。咁啊，自己私家车接送又唔使咁多校车喺度，即系一堆堆啊咁样，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 唔系，我都睇紧咧，我以前咧翻嗰间个 步行嘅路程系几远 啊？系啦，嗱，因为嗰阵时我咪话咧，我老豆咧每朝早咧都要拖住我咧放狗咁样啊， 系扯你扯行李啊嘛， 系啦，哇， 你就系嗰个行李咯。 喂，都原来真系有。有咁远喎， 几远啊？ 我而家用地图去睇啦，我由自己屋企楼下啦，去到以前学校附近嗰个路线咧，如果行过去啊吓，哇！ 29分鐘， 哦，即係以前其實，所以我未話其實同年代係有啲，以前我哋個人其實仲矮啦， 原來以前 仲短 啦， 可能仲耐咗，但我哋嗰，那個即係我哋細一啲嘅年代係可以，可能佢未必係睇到最短嗰條路，你哋住喺嗰頭咧又知道我通過呢一棟樓啊嗰樣又會快啲咁樣。 我好似總之話齋20分鐘到啦， 不過真係唔係啊，真係遠嘅。我諗翻咧嗰陣時我要去到嗰個地方咧，係啊，但我諗即係你起碼廿分鐘。就唔得，我嗰時都話咯，我老豆一朝早起身請我翻學咧，嗰，那個就我成日都永遠都個頭髮喺度飛揚緊咯，哇，即風雲色變咁樣。其實都廿分鐘走咗 嘅，我就非常之好，我都話咯，一支淡光咯，就飛咗我學校嗰度， 即係咁近嘅。 即係我八點鐘上堂，我 唔怪得知嗱，你見到個身形嘅分別，呢個一個原因。 淡光唔斷嘅話，就已經掗到你過去。 因為我學校就喺我屋企對面啊嘛，小學啦講緊。 咁都肚？ 咩啊？ 咁都逃学啊？ 小学我冇嘅， 小学冇得逃嘅， 中学远咗啦，唔惯啊，所以 系啊， 唔 系 讲笑啫。 但系分分钟咧，有啲家长佢本身都要用呢条桥啊，因为之前冇有啲校巴咧，佢话可能来年啊，嗰个服务又 即系嚟紧，因为复课嘅时候，而家咧就系讲紧幼稚园同埋小学啊，佢哋咧放学嗰个时间好接近啊，即 系 点解唔搞得掂咧都未知啊。 但我 系 中意行路噶啦，我都算系。我有阵时喺屋企楼下咧食完饭咧，如果要翻到屋企度咧，我每次都同我老婆。 不如行上 山路， 系啦，我每次都执膊咧，一路过个巴士站咧，我就唔停咧，继续向前行。你做咩？我咪行上去咯，行上去 都几斜噶，你嗰度啊？ 系啊，咩？佢唔行斜路，行有好长楼梯噶嘛？ 系啊，跟住我冇耐性，唔中意等咧，跟住结果就哇呢，這个希望工程系啊，你行先啦咁样嗱，所以呢个45分钟咧，我怀疑呢间学校咧，佢冇话佢边区噶。 佢又冇讲边区，因为佢其实系参加一个论坛咁样嘅，就 是、 一个电台节目嘅建议，系啦，就唔系净系一个校长嘅，即系 如果要做到呢件事咧，我谂到个方法。 点啊？ 名校联校论坛，即系全部都系咧，而家面试旺季啊嘛，全部都系名校嘅，嗰啲唔系圣啊，又神啊，总之神圣合霸校出晒嚟啦，嗰啲学校咧，全部出嚟就话，哦，我哋咧就好着重咧学生咧嗰个付出啦，同埋刻唔刻苦嘅，系啦。如果咧我哋坐低问嗰啲问题嘅。同学仔，你今日点嚟噶？我坐车嚟噶，坐咩车啊？以前就咁样答啊嘛。 系啊。 哇！如果以后咧，俾人哋讲我出嚟就话，同学仔你点嚟噶？ 我行路嚟噶。 我行路嚟噶，加分。 系啊， 加分。 唔止我行啊，我阿爸、我阿妈、我阿爷、我阿嫲同我一齐行嘅，加好多分 啊！咪最紧要我司机都一齐行啊，佢个车隔篱傍住我。 呢个会最高分。 打领啊！ 哎呀，睇你行成危难噶嘛，你点搞噶？哎呀，真系。行快啲啦，来啦，运行快啲啦，喂！皆因火正嘅正快发，你若工程就要负责啦。 面爱品我收下鸭嘴皮，贫能顺头发。你声声催命，搞到老发肉冲增发啦。 正空收运贵。 哎呀，你矮攣咁慢咩？點得滯啊！哇！呢首真係經典到咧，有邊個僆仔到而家都仲係記得咧？一講行快啲咧，唔知點解你就愣住啦，喂啦！有波叔梁醒波啦，佢呢個組合咧就有鄧寄塵啦，同埋阿鄭國寶，有好多朋友喺度㗎。 OK OK， 犀利啊嚇 ！OK， 好嗱，頭先咧即係我哋都好講緊步行啦。咁你覺得做運動啊，可唔可以顯示到你嗰個實力咧？ 咁梗係可以啦， 顯示到。 肌肉啊，耐力啊， 最紧要系几劲啊！下面有工人跟住我嘛，一路行， 系啊， 帮我抹汗。 嗱、啊，你觉得你做运动呢样嘢可以带嚟俾你一啲乜嘢嘢？会唔会啊带嚟到俾你一份工啊？ 吓、啊，做运动可唔可以？可以。如果你系嗰啲咩全美高中生啊，咩优异天才选手嗰啲， 我攞奖学金添啊！有啲咧都系因为咧你嘅体育成绩啊，令到你可以入到大学噶嘛。 系咯， 咁搵到份工有咩咁出奇啊？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员啊嘛。 如果你系一个体育运动员，咁你梗系即系嗰个体育项目啊， 我行得快嘅可以送 pizza 啊，起码都系咪先？刻苦耐劳做步兵。 我琴日喺条街度咧，见到好多朋友咧，唔系做步兵，好多私家车咧，但系佢哋个司机一落车咧， 就 揸住。 送货咯，系啊， 系啊，嗰啲咩熊猫啊，各样嘢嗰啲篮， 呢一年都系新兴行业嚟噶，系咪讲呢啲啊？ 我估系嗰啲咧，平时我哋咪有啲表咧，而家戴住咧，咪帮你测量住你嗰个心跳啊，各样嘢运动量 啊，步行 啊，系啦， 赚气飞嘅嗰啲。 所以佢就系有一啲咧，就咁样戴住嗰只表咧，就帮佢做检测，即系话咧啊，你只表啊准唔准啊之类嘅嘢咁样。 唔系，嗱咁样嘅。 唔系因为我想话咧，有啲保险咧有得赚气飞啊嘛。 我有一个朋友系 keep 住做紧呢一样。 系啊，结果有啲人咧就买嗰啲步行器咯， 系啦， 几咁出神啊！真系 为咗咁样啊， 系啊，好笑噶！你有阵时你仲见到佢咧，即系早嗰几年咧，未有咁多疫症，大家出嚟食饭嗰排咧，你见到啲人手抽筋啦， 系啊， 我做咩？佢今日争十步啊，争五步啊咁样。 我有朋友就系话咧，喂，你去攞嘢，你帮我带一带只表去攞。 所以头先我哋应该鼓励嗰啲僆仔咧，如果真系45分钟步行距离咧，周围隔篱邻舍，每人都随只表咧戴佢身度，喂阿小强，横掂都系帮手啦，你行开，系啦，帮我行埋啦，咁样系。 咁呢个系乜嘢咧？咁呢个系。 哎呀，有一个咧大老板，佢嘅经验咧好丰富啦，但系佢已经系60岁噶咯， 系 佢失业。 失业， 佢失业，佢失业， 失咗啲咩入去啊？ 佢系湿热啦，定系有痰湿啦，定系失业啦？ 失业咗啲嘢， 失业咗啲嘢啊！ 系啊，佢冇得做啦，个大老板 清楚 啊 嘛，好多联想噶我哋。 你有咩谂啫你？ 但系佢60岁失业冇嘢做，但系佢一个之前嘅即系 CEO 嚟嘅，咁佢周围咧话我佢即系做得 CEO 嘅都真系好多想继续去做噶嘛，佢唔想退休噶嘛。哇！点呢阵子咧喺周围咧？就喺度发信啦，喂，请我嚟见工嚟见工，咁当下自己就冇人理佢啦，系、 okay. 经济唔好啦，同埋、啊、哇你60岁啦咁，咁咧你知唔知佢后来咧、 啊， 因为一样嘢之后咧就收到成过百份嘅工作邀请，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啊 ，OK 啊咁样， 即系行路有关噶啦，即系应该系， 我会教你啲员工做运动，可能系。 哦、 我去到你个 office 度，我会帮你啲员工起死回生。譬如呢个肥妹点解成日都执埋一边条颈痛呢？因为条腰唔好。 哦，佢就帮你搞好啦。 咪佢叫你炒咗肥妹。 60岁，我又唔知佢个背景有啲乜嘢好特别，好劲 咁样。佢曾经喺印度啦、阿联酋、杜拜啦、西班牙做嘢啦，工作长达40年啦，咁而家60岁啦。 哦， 就系咁啦。 系咪就系头先讲嘅呀？教啲员工做运动。 嗱，佢咧就系话咧，佢就咁 send 一啲 CV 出去咧，冇人理佢啊，因 为加咗一啲嘢。 嗱，佢就系咧，跟住后来佢拍片啊， 拍片 咧做掌上压， 系 即系话俾你听，即系佢因为白晒发啦嘛，佢做埋掌上压，跟住咧再起身就自我介绍啦，咁样即系加咗呢个动作之后， 最紧要做话俾人哋知，我做完掌上压自我介绍，我唔扯戏噶， 咁样系啊，真系。佢话咧，嗰啲人可能就会觉得，哇！你60岁啦，你都仲嚟做咩咧？ 哦，即系佢想 证 实自己， 证实话俾自己听，即系话俾人哋听，我仲有好好睇拍，我唔系嗰啲咧，即系等退休啊，得闲睇下咩剧集啊，去饮下茶嗰啲。 唔好谂住我见到我份 resume 写住60岁，你就当我老人家咁样。 咁佢于是乎咧，佢话啊，岂有此理 ？send 咗咁多出嚟冇人理啊！佢做运动俾人睇之后咧。竟然咧，即系呢一个 CV 咧，做完运动之后仲要起身自我介绍，嗨，我系啊，佢叫咩？我叫 Paul Max 啊，咁样我而家个经验系点样？佢话 咁，佢最后请佢做咩工啊？ 佢都系做高层咯，只系因为佢CEO 嚟噶嘛，原本 哦，即系高层就我 都话俾人哋知，60岁我依然可以咧， 老当益壮， 我 都 系好有魄力 嘅， 系啦，所以做运动好紧要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23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32宗。 九龙城私营安老院松山府邸怀疑派错药俾院友，同时有鼠患嘅问题。社署回复查询嘅时候表示，安老院牌照事务处已经跟进涉事院舍嘅问题。过去两年，除咗上述事故之外，有关院舍没有因为违规而被牌照处警告嘅记录。发言人话，牌照处八月初接到卫生署通报一宗有关涉事院舍嘅药物事故，调查之后发出警告信，院舍其后作出改善。牌照处去年九月知悉松山府邸的鼠患问题之后一直跟进，据了解院舍的鼠患问题已经有改善。另外，发言人提到松山府邸今年六月上旬向牌照处报告遗失一批院友身份证，并且怀疑事件和一名已经离职的员工有关，院舍已经报警和联络入境事务处跟进。据了解，有关员工的案件已经进入检控程序。十二名港人早前涉嫌非法入境内地水域，至今仍然在深圳刑事拘留。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说，目前只是知道十二人在内地水域被捕，但是他们是由香港潜逃，而本港当局有雷达可以监察船只航行路线，认为当局应该发放有关他们在香港水域的行动资讯。对于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日前说，十二名港人全部已经按内地当局提供律师名单拣选代表律师。朱凯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般人常识都会认为港人在内地被拘留并没有理由不接受家属委派的律师，并且透过那名家属委派的律师报平安，批评李家超的讲法是违反常识。另外，由于有部分被拘留人士持有葡国国籍或者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朱凯迪期望有关国家提高对事件的关注和介入。广州番禺中村发生持刀伤人案，最少七人受伤，包括四名小学生和一名幼稚园学生，其中两人重伤，疑犯亦都要送院治疗。内地传媒报道，事发在早上七点几，一名男子持刀在番禺中村一间小学附近斩伤准备上课的小童。从网上片段所见，最少有两名孭住书包的年幼学生受伤倒卧在地上，脚和校服都沾有鲜血，地上亦都留有血迹。广州番禺公安表示，公安在事发之后已经将疑犯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6点，跌279点，总成交金额61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8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7.5跌7.5，阿里巴巴266.8跌2.8，汇丰控股30元跌9.5，美团点评244.4升2.8，中芯国际20.4跌2毫，小米集团21.2跌8.5，盈富基金24.94跌3毫，蒙牛乳业34.85跌3毫，中国移动52.05跌4毫，平安好医生112.9跌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4.29，瑞士法郎0.91，加元1.318，人民幣6.76，英鎊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8。

度人妻信息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系广播道人妻信声开始。 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声之。唔好喺你仔女面前闹交啊！喺生活上面啊，两公婆少不免都会因为一啲事情而闹交，唔系个个啊，好似阿祖祖咁样十年都唔闹交一次噶嘛。之但系豪仔又经验丰富噃，系因为佢经常都俾人闹嘅。嗱，冇仔女就话知你闹通宵啦，系咪？但系如果你有嘅话，啊有仔女嘅话，麻烦两位准备要大声啊啦啦啦啦讲讲嘢嗰啲大人，请你哋揾个时间同埋地方先至好开始你嘅闹交。诶，今集好特别，我哋邀请埋细眼仔啦、瘦恩茄啦，同埋肥妹仔同学一齐出场讲下心声噶。 喂，老婆啊，喂，你今日去咗边啊？打电话俾你唔听 ，WhatsApp、WeChat 你都唔应，你又去打麻雀啊？ 咩啊？你仲好讲？你自己啊，成晚搵部手机啊，我用你旧嗰部咋？咁一时收到，一时收唔到，咁你梗系搵我唔到啦。 咁你可以 check 下噶嘛？冇电你咪带尿袋出街咯。 你唔会话，不如你买部新手机俾我嘅，等我唔使惊电话冇电啊嘛。反而系叫我带多嚿咁鬼死重嘅尿袋啊！我真系好怀疑究竟你爱唔爱我噶。 哎呀，你 咩啊？ 前面你都带咗两个袋啦，都冇负担噶啦。 咩袋啊？嗰个咩袋先？你讲清楚先。 你嗰啲包包啊？ 但有尿胶挨咯，我点会带两个包包出街啊？ 你唔带平点平衡啊？我上次咪买咗俾你咯。 手袋唔一定要平。行嘅大佬， 啊，你系咪真系咁样都要同我发脾气啊？个仔望住，你知唔知啊？ 啊，系噶，世界嘅老婆有好多种，小小事就借题发泄。啊，如果我老公唔忍得啊，吓、啊、就真系家务另日啦。诶、啊，不如我哋而家睇下另外嗰两公婆个情况系点啦，话都转角色噶啦吓。 死佬！你同我出嚟，四佬 咩事啊，老婆？ 树咩啊你？你屙紧尿啊？你树？ 唔系啊，你好大声啊！ 咩事？你望下，你望下肥妹仔啊！ 你系肥妹仔咯？ 佢饿到冇心机做功课啊！爬咗喺度就瞓着咗啦， 趴咗喺度系咪啊？ 你系咪捉我自杀啦？而家？佢爬同趴有乜分别啊？ 你话有冇分别啦、啊，老婆？ 你话人哋唔识字啊，写错字啊，而家 唔系我话你。 你有冇理下佢啊？你佢写咗个爬字啊，关 我 咩事啊？ 我讲翻肥妹仔， 趴字唔系咁写噶，有字 你。老婆啊，唔系啊，肥妹仔唔系饿到冇心机啊。我入房之前咧，我俾咗肥妹仔咧有一个杯面，有一包朱古力，有一樽提子汁，同埋一碟水果噶啦。唔会肚饿，可能系饱得滞，跟住眼瞓瞓着咗嘅咋？ 你有冇搞错啊？个杯面我中意食噶嘛，朱古力都系我买噶嘛，提子汁系我饮噶嘛，你做咩俾晒佢啊？我出去一阵啫嘛，你俾晒啲垃圾嘢个女食啊？啲嘢我食嘅，我讲咗我买我食我煮我整嘅，第时有咩唔掂嘅话，个女点算啊？我都唔敢想象，如果有一日啊，我唔喺度， 你唔好又谂住喊啊，老婆，你啊，你根本打横嚟讲噶，我有见过你俾肥妹仔食嘢。我俾先咋嘛而家。唉，总之你唔好成日諗住大声闹人咁就得㗎，肥妹仔你咁大声讲嘢，肥妹仔会听到㗎嘛。 你而家好细声。 你大声先又系我错啊。 你而家攞个女嚟要挟我，你而家叫我收声。 又出绝招啦。 咁、啊、你大晒啦。 爹哋妈咪你哋好嘈啊，嘈咩嘢啊。 收声啊你。 仲快啲讲 sorry。 唉，除咗老婆嘈嘈逼之外呢，嗰啲老公咧都唔系好得几多嘅，嗱有啲系大男人啦，有啲系臭脾气啦，有啲系烟啊酒啊赌啊，哎呀真系问你死未？ 啊老婆老婆有冇搞错？老婆喂 ，B 酒啊，我要 B 酒啊，冇 B 酒嘅喂，我雪柜冇 B 酒、啊，你攞晒啲家用去边啊？你输晒我啲家用啊，老婆。 四佬。你饮酒饮到你傻咗啊！ 我咩啊咩啊，我好傻。 个 pat pat 喺边度啊 ？pat pat 喺 pat pat 嗰度。 你 pat pat 都答我，你系咪傻咗啊？ 咩 pat pat 啊？ 你自己冇摆落雪柜咩？ 吓，啲酒啊 咩啊，老婆，你系我老婆嚟噶嘛？你见唔到啊？你放几罐入个雪柜度啊？点做嘢噶？而家我娶你翻嚟啊，服侍我噶，仲而家喺度顶嘴添啊，真系啊！ 你够胆讲多次？ 顶嘴咯， 再讲多次， 顶嘴咯，又喊啊！ 哭一声好恋人， 好哭啊！老婆你 真系后悔嫁俾你个死佬。我本来是天籁之声，我嫁咗俾你之后，日日喊到而家成班老牛声咁。 你把声啊，好似俾嗰啲恶魔啊 kiss 过咁样啊！ 你啊生完三个仔啦，哇！我同你生咁多咁样， 啊、 搞错啊！真 耶！ 你原形不露啦，而家食烟饮酒讲粗口，赌钱烂到四围呕。 哇！你讲到咁压稳，我边个咪你讲啊？好唔好啊？咁大声，你而家自己好好啊？一日喊系咯系咯系咯，净系识喊噶，讲唔到诗句就喊啦，乜都俾你喊走晒啦，冇晒我啲财运啊，喊包啊，真系呢、這个真系，唉，阴公啊， 唔系咁讲， 休咗你啊，就嚟想。 你嗰阵时唔俾我休息嘅，你每晚都而家就话要休咗我。 啊、我唔俾你休息啊，你开心啊。 你打完 仗，你仲加我啊嘛？啊你又喊啊，好刺耳啊！唉， 好攰啊！钱呢我就赚晒俾你使，你俾啲家用鸡碎咁多，我够买啲隔夜餸啫，咁都食你唔死嘅真系。 哦，而家想我死添啊！ 想你死好耐啦！ 想我死好耐，我咬你只耳仔啊！ 你耳仔我咬你嗰度，不过搵唔到。 哎、我啲手毛啊，我手毛寸铁啊！ 爹哋妈咪。 你呢个边个啊？你把好笑急叫弯我，哎，我认得你啊！呢把声系我个仔，我个仔啊，系咩啊？收 uncle 啊！ 妈咪，我变咗声啊！今日你哋唔好嘈啦。 点解收 uncle 把声唔动作嘅？ 喂，讲埋阿强先得噶。 好惊啊！ 唔知佢系边个嚟噶？我老婆嗰啲便宜仔啊，系咪啊？要瘦啱企咁瘦嘅。 啊，其实两公婆 咧，你住咩神啊你？ 我知乡音野人啊，野咗俾佢啊。 其实两公婆咧吓，点解会搞成咁噶？有冇谂过啊？当初你两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嗰份爱去咗边啊？嗱，头先咧。嗰三个咧个个案只系冰山一角嘅例子，各位父母，你不如听下嗰啲小朋友嘅心声咧。 肥妹仔啊，细眼仔，见到你哋就好啦，我揾翻把声啦。 我想话咧，不原来我哋家庭咁破碎噶，我哋平时成日话我哋阿爸阿妈好锡我哋，原来系咁噶。你又喊咩啊，肥妹仔？ 你做咩啊，十安琪？唔系啊，系十安琪讲嘢啊嘛。十安琪，你唔开心啊？ 你有咩事啊？你同我哋讲啊，我系细眼仔啊。 系啊，佢喊啊，十安琪。 我今日想教你一个中文字，系个哭字啊。两个口在上面，一个犬在下面，我们三个好像个犬，我们好像只窝窝咁啊！ 做咩呀，傻眼仔？ 我爹哋妈咪成日喺屋企度闹交啊！我惊佢哋咧唔要我啊！ 唔使惊噶，肥妹仔个阿爸阿妈都未抌啊，肥妹仔走啦！ 佢咁重抌唔走啫嘛！我咁轻，我惊佢一拱拱走咗我喎、 啊！唔会噶，秀恩琪你唔使惊啦。老师话咧，我哋嘅爹哋妈咪咧系好识。 我哋嘅 D M 啊，嗰份稿写咧，哇，好犀利啊！佢自己睇嗰啲。 爹哋妈咪咧系好识自己嘅仔女，除非我哋一一唔乖噶咋。 到我要喊啦，原来 你做乜嘢啊？ 秀恩琪啊，其实咧我都好惊我爸爸妈妈噶，佢哋一见面咧就会。闹交噶咯， 冇理由噶，你只眼咁细，你边度见到你爸爸妈妈啫？ 眼细系睇到嘢，我讲几多次啊？要、 哦、 你一定讲嘢噶， 我就睇你闹。 咁点算啊？ 攻击人哋， 你只眼咁细都望到佢哋闹交，佢哋咪以为睇唔到啊？ 就算我眼细睇唔到嘢，我都听到噶，收音机啊！ 真系攻击噶你， 佢哋系咪唔中意我哋啊？所以咧，佢咁大声闹我哋啊！ 闹啊！三号步伐，好惊啊，好惊啊！ 想点啊？ 我爹哋妈咪都同你哋个爹哋妈咪一样，日日嘈 我哋爹哋妈咪唔同噶，一样嘅就大件事噶啦。 唔系同你哋嗰啲， 我哋三兄妹嚟噶。唔得噶， 我哋跟住要一齐讲一句说话，我数一二三啊，一二三， 不如我哋一齐走啦。 喂，但走系边好啊？咁样 音乐都停咗啦。 系啊，到你讲嘢，我再讲，我讲到你讲为止。 学校啦， 走系边？ 学校啲老师唔会大声闹人啦。 边个写噶呢个剧本？啲老师唔会大声闹人。 嗰个冇翻学噶， 搞笑笑死人啦，真系。 老师唔大声啊，佢系啊，学校都好啊，学校咧仲有茶点同埋床仔可以瞓觉啊。 喂，咁样肥妹仔啊，想问下我哋几时出发啊？还点我哋阿爸阿妈成日都嚟噶，嚟噶。 可唔可以我哋翻屋企攞咗啲茶点先啊？ 哦，好啊， 攞啲钱先。 啊，本集故事纯属虚构，切勿模仿，只系想俾嗰啲父母知道你哋嘈交嘅背后。嗰啲仔女咧系唔不安噶，系好不安，好担心自己会冇人照顾，同埋家嘈屋闭都唔好啦，系咪？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将温室的暖意还你心。人若然忘记了爱，忘掉如何去相爱，求你来臂弯中留心的倾听，每一声心跳再不会离开。你是藏我心的挚爱，是你这刻满了吧。没有火花在眼神，纷纷沉沉，烟花也再无法将纷纷璀璨带回你心。人若然忘记了爱，忘着和时间比赛，求你和我于窗前细心一看，每一天风雨，每一片尘埃，也为你真挚的记载。人若然忘记了爱，忘掉如何去相爱，求你来臂弯中留心的倾听，每一声心跳再不会离开。你是藏我心的 嚟一二三四五六，不必伤心中记。 做咩都嗌交， 因为忘记了嘛，人若然忘记了歌词啊嘛。 我觉得你拣得呢首歌几好啊，其实呢个题都真系讲咧，有阵时明明结婚生小朋友，组织家庭都系开开心心噶嘛，但可能有阵时即系唔记得咗嗰个源头系乜嘢，但系。你就會記得好多生活上面嘅一啲小情啊、小事啊、 小 事搞到就嗌交， 即係仲要將一啲事可能好細嘅事咧，就放到好大嚟去猛整啊咁樣。 係咪啊，包租婆？ 啊、 你嘅角色真係太似啦， 你 就 係啊。嗱，簡單嚟講，有冇試過喺小朋友面前忍唔住嗌交咧？ 有 公婆， 我都有， 你都 有， 有。之後有冇小朋友佢哋嘅反應係可能係話爸爸媽媽唔好嘈啊？即係 會啊會啊，我仔而家會噶，好笑噶。 咁 佢而家咧去到一個地步咧，就算我同我老婆咧，其實冇嗌交 嘅， 可能坐喺度咧，只不過唔係即係有辯論嘅，即係譬如話，梗係唔好去啦。即係譬如舉例當去兩咧，梗係唔好日本啦，不如韓國啦。佢聽到你好似有啲係唔同意對方咧，佢好搞笑嘅。佢喺隔離就會話。 哎呀，唔好嘈啦，唔好嘈啦，唔好嘈啦，唔好嘈啦，唔好嘈啦， 打我，打我， 点解会识呢个动作嘅咧？ 冇， 即系唔好嘈，唔好嘈，即系佢肯定， 唔好嘈咯， 肯定。 咪因为之前就嘈啊嘛， 即系有试过真系嘈，小朋友见到， 佢会好冷静咯，好彩佢仲系咁啫，佢好冷静行出嚟话，好嘈啊你哋咁样咯， 唔系因为可能佢有两个仔啊。啊！不论你老婆都会同佢哋讲，嗱，你哋两个唔好再嘈啦。 系啊，冇错。 小朋友 佢咪调翻转学习 咗咁样咯。系啊， 咁嗰一刻你有冇特别感觉噶？即系会笑咗出嚟，定系哎死啦！我真系要控制住。 系嘅，都要控制住嘅。 要啊！我即系我同阿华嗰啲咁嘅对话咧，我又唔记得嗰啲内容明明，因为已经火紧啦，你明明啊？边会睇到隔篱嗰两个细路点啫？ 着火啊！ 但系反而咧，即系我自己童年咧，即系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有闹交嘅时咧，可能闹到好大声嘅时候咧，我真系试过。孭喺啲台底喺度喊咯， 系啊， 因为好大声啊嘛， 因为阻住你睇卡通， 唔系佢谂得太多，加边啊，冇得食噶啦，应该会好饿啊，哎呀，我系孤儿啊， 唔识谂咁多，或者有冇人照唔照顾嘅，但系就好惊咯，会喊咯，自己 都会喊。你真系惊一啲自己嘅特质噶。 系啊，惊大声， 惊大声同嘈咯， 嘈咯，系啊， 真系好惊自己， 惊惊自己喎。咁你有冇阻止佢哋嘈交啊？ 冇，不如咁啊。 嗰阵时系几大啊？ 小学咯，好细，我谂系一只，只系 K 飞，可能我一年班，我谂系咁细。 即系讲紧真系70年前嘅事，阿片而家都仲记得。你谂下几大条刺喺个心里边， 都系嘅。我都知道唔啱嘅。 我都有记得噶，我细个咧，我爸爸妈妈应该都有嗌过交嘅。我又未去到会匿埋喺台底度喊啦，但系咧。到而家某一啲嘅画面我依然会历历在目。 系咪就系曾伦同唔同你割啊？ 唔系啊，要唔要我啊？ 唔系要唔要割双眼皮？系咪嗰阵时已经争论呢件事啦？ 咁如果系嗰件事，佢哋咁为我而谂，我唔会嬲佢哋嘅。 咁你个反应咧？嗰阵时系 冇啊！我唔记得总之我唔记得我反应系咩，但系佢哋闹交嘅场面，我到而家系有画面。 嗱，所以你谂下，即系 几岁人仔，但系真系会记到而家几岁 咯？你咪有几廿岁啦？ 系唔系刻意要去记嘅？但系真系会入咗个脑，因为。對於自己細個嗰陣時嚟講咧，爸爸媽媽咧係模範嚟嘅，你乜嘢都係跟住佢哋學嘅。但係佢哋嗌交，跟住又睇嗰啲電視劇咧，會覺得係家變啦。係 啊 係 啊， 我會俾人賣咗佢阿爸阿媽，等等，即係嗰啲自己會嘣一聲，即係會出翻嚟嘅咁樣咯。 我以前阿爸阿媽嗌交咧，我記得我個反應咧同我仔一樣嘅。 唔好嗌交啦！ 系啊，我系会叫啊，唔好嗌交啦，唔好嗌交啦。咁咧，后来佢哋用咗咩方法嚟令到我冇得再介入咧？ 佢哋写字晒嚟， 就 系 讲乡下话咯。 哦， 系啊，佢哋讲 佢哋嘅语气噶嘛， 系 啊。 但系你冇得做和事佬啦嘛，唔知嗌乜啊嘛，我都 cap 唔到，系净系知道佢两 咗你句对白啊。 你谂下，你睇电视，两非洲人喺度嗌交，你点做和事佬咧？做唔到和事佬啊！ 阿妈你阿姑平达， 你阿爸妈几犀利？ 同埋咧，其實係有好處嘅。你諗下，通常咧小朋友嗰個童年陰影咧，可能就係你聽到一兩句咧，佢可能話死佬啊，唔要你啊嗰啲咧，你咪會記到啊嘛。係 係 你如果聽到兩個講日文嘅，係咁喺度呢一度，咁你之後，佢哋嗌交啦。我都想留低啲童年陰影，不過留唔到。 係 啦，唔知鬧乜喎咁樣。 我哋咧都分別都有兄弟姐妹啊。當下子咧會唔會同啲兄弟姐妹講咧，家姐阿哥啊，點樣啊？阿爸阿媽會即會唔會有喺父母面前？ 呢个我又冇画面， 我冇应该， 即系冇同家姐商量，家姐好惊啊咁 样。冇，我谂大家觉得烦嘅啫。 我可能佢细个已经去咗自怜嗰个毛啊， 自怜静院啊， 去咗自怜静院，自己觉得自己好惨，匿埋一边，等同于你自己匿埋喺台底啫嘛。我就系最惨嘅小朋友， 我又冇觉得自己惨嘅，不过可能我谂系我哋幸运啊，我哋彼此嘅父母咧，嗰啲都系即系你话有啲嗌霎啫，又未去到系 打， 未去到打啊，又唔系家庭暴。力咁样大件事咯，不过如果你用今日嗰个剧本咧，都系嘅。如果你嗌多两嗌咧，啲小朋友，其实你呢个剧本咧，好明显系睇嗰个咩，嗰套港产片咧，嗰套咩啊？咩全家福啊？ 我估 定系咩？ 跟住试下天开题嘅， 系啊！跟最尾嗰两个僆仔又系自己走咗去个佛庙度咧， 倾偈 系啊！离家出走啊嘛， 但起码有一样嘢，我哋三个都仲记得我哋细个嗰阵时爸爸妈妈嗌交嘅画面，所以大家真系噶，有时动气忍一忍。 周末检测量减少影响。首都圈各级学校今日起，除了网上授课，亦都容许学校每日安排部分学生回校上课。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 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中午十二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8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65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8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9元，跌6元；阿里巴巴267.6，跌2元；汇丰控股30元，跌9.5；美团点评245.2，升3.6；小米集团21.25，跌8毫；中芯国际20.5，跌1毫；盈富基金25元，跌2.4；蒙牛乳业35.05，跌1毫。中国移动52.15，跌3毫；平安好医生112.4，跌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44，瑞士法郎8.519，澳元5.672，加元5.882，新西兰元5.252，欧元9.1978。每百日元对港元7.4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12。港金现价报180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2.87美元，卖出195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啊。太子道东天桥去亚加路街方向，较早前啦，近住亚加路街游乐场就已经清理好，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啊。太子道东天桥去亚加路街方向，近住亚加路街游乐场对出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中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咯。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一段咧都系交通回复正常。咁但系入屯门方向落翻去青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半山的坚道去上阿尼北道近住鸭巴甸街挤塞龙尾在西摩道。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排到去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挤塞车龙在定富街。另外由于有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和新巴15号线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六十秒。 听讲你哋公司最近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聘请年青人。 系啊，我哋公司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向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在职培训嘅工作机会，等佢哋可以掌握更多工作同处理人际关系嘅技巧，累积到工作经验同增加佢哋嘅就业竞争力。 咁同直接请人有咩唔同啊？ 我哋透过计划成功聘请青年人，并提供在职培训嘅话，可以向计划申领在职培训津贴，为期6至12个月，津贴金额系每个学员薪酬嘅一半啊！由今个月开始，津贴上限仲调升到5000蚊添，都唔错噶。 又好似真系几好喎、 啊！系啊，透过计划聘用青年人，可以帮到佢哋投入职场世界之余，又可以帮公司物色同埋培育生力军，配合公司发展。 睇嚟我哋公司都可以考虑下参加、啊。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再错一回，佢话要再错 一 回， 佢唔想离开啊！佢要黐住你。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雷暴警告咧，去到2点钟。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听紧节目《丰收快活人》。 今日咧睇到单新闻咧，睇到嘅时候都真系觉得几惊，因为唔系就系睇到，唔系即系唔系睇到啲文字啊，睇到个画面咧。哇，好活跃喎！讲紧嘅咧就系呢个何文田嘅一个 安 老院， 系 哇，系好多人探啲老人家，我见到。 唔系佢哋话而家人探唔到嘛，我嚟探你。 惊你们， 今年咩年啊？ 鼠年 就 系 啦。 系啊，哇，真系犀利，因为平时咧好多关于 老鼠 嘅新闻咧，都系喺同一份报纸度报嘅啫嘛，系咪先？就算嗰份报纸，我见到有个头条就讲咧，即系有啲嘅政府部门啦，可能都有呢个鼠患啊。但我会话呢一个咧都冇呢一单咁严重，因为讲紧咧何文田一间安老院入边度咧，其实之前咧已经有一啲问题出现咗噶啦，就系究竟咧有冇喂错药俾院友？咁所以其实讲真呢个都好严重噶， 真系严重啊！我都话啦，即系你发烧，你俾咗啲止屙药我，咁我冇用噶嘛？ 系啦，因为其中有一位咧事主嘅仔仔咧就同一啲报纸咧就记者们咧就分享啲乜嘢咧？就话佢嘅妈妈两个月之前咧就昏迷入咗医院，而院方咧就发现佢嘅尿液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可能咧。系咪有食过呢一种糖尿药呢？但本身呢个老人家应该就唔需要食呢一种药嘅。咁后屘咧，佢就 系 入咗医院嘅，个情况都一度垂危噶咁样。咁啊，因为有发生过呢件事啦，咁啊，所以咧就喺度就睇翻一啲嘅CCTV 啊，亦都有一啲嘅院友佢哋嘅屋企人咧，就喺个屋企人嗰张床嗰度咧，就加咗一个就系CCTV 闭路电视啦， 闭路电视睇翻咧，即系究竟平时瞓。教的情况是如何啊？咁样点知咧？一唔睇一睇咧，就发现咧，哇！而家嗰啲电视咧，佢哋系会如果发现咧，就系话为咗照顾嗰啲老人家咧，有异物移动嘅话咧，佢哋就会录影噶啦，就会录影。咁所以咧就有片睇到噶啦。咁佢就会发现咧，原来佢妈妈咧由7月开始咧，每晚。 都有錄影到，咁即係有嘢移動啦， 係啦， 移動咧都睇得好清楚咧，就係有老鼠出現嘅， 仲話喺佢嘅心口嗰度， 好驚， 係啊，因為咧就話咧由七月六號啊到九月中啊，幾乎晚晚啊都有蹤跡啊，有陣時就會爬上床，有陣時咧就爬去探其他嘅老人家，試過一次咧見到試過一。多过一试过一次见到啊，唔止一隻添啊！嗰、那个 size 都唔细嘅，话有一个男人手掌咁大。咁佢就话咧，后屘就问翻呢个啲长者啦，佢哋话试过咧，即系唔好睇小安老院嘅老人家，佢试过几个老人家一齐打死老鼠。 哇！ 系话职员其实知噶，都几严重嘅，都试过有啲嘅喉管啊，就俾老鼠咬烂咗。 搞乜嘢啊？ 你听到呢度， 我睇到条片啊， 系啊。 佢嗰條片呢，你知唔知仲要喺新聞度賣嘅時候呢，佢就加咗個紅圈呢框住嗰個移動範圍呢。 係啊， 你就見到嗰個框呢就由上而下由左至右呢。 佢任自由行啊。 自由行啊，真系飞奔噶， 地下有啦， 床有啦， 搞乜 系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嘅相咧，就见到咧有一啲院友佢哋嘅物品咧系被咬穿咗一个一个窿咁样噶，咁嗰个情况咧就咁睇翻都几恐怖，而唔止呢间安老院咧，仲话六月嗰阵时咧试过唔见咗咧一批长者嘅身份证 吓。 估计 老鼠唔会担走系嘛呢次， 咁一定系咩啦？系咪即系人事上面可能有啲出错啦？ 因为唔系一个喎，一批喎，大约咧有成五十位啊。跟住嗰班嘅长者咧，暂时咧就用行街纸去当佢替个身份证咯， 即系顶住先。 系啊，因为佢哋啲长者都咁都要需要翻个身份证啦，系咪先？即 系 佢系啦，呢间嘅老人院就整唔见咗啦。 系啦，咁院舍嗰边有冇回应咧？咁样咁嗰啲院友嘅屋企人咧就话。曾經接過咧，就係院方咧就用電話表示協議嘅咁樣，但其實咧啲屋企人咧好唔接受嘅，即係佢覺得咧 都唔係道歉，趕走只老鼠啊嘛，最緊要 啊。係啊，問題其中一個咧懷疑下，都係講緊懷疑咧派錯藥嘅院友咧昏迷咗兩個月啦。 係啊，嗰個之前 呢個 啲 事大啊嘛，即係你嬲老鼠唔緊要啦，喂，我屋企人嘅生命嚟噶嘛，啱唔啱？ 係啊，所以咧佢哋就即係有除咗咧就係講緊呢個安老院之外，你都有即係問到。社署其实做咗啲乜嘢咧？佢话咧社署最多咧就发呢个警告信，根本巡查唔多，亦都冇一个惩罚嘅机制喺度啊。所以咧好似咧唔需要真正为件事负责任咁样。 系啊，嗱，头先嗰间咧系九龙城啊嘛，何文田嗰边嚟嘅。咁因为有一间咧，佢就系喺旺角嘅，系啦。咁咧佢就应该系第二间嚟嘅。咁佢嗰间咧就话系我睇清楚佢点样讲先。 系。即係所以見到， 咦唔係，都係九龍城啫，其實都係嗰間嚟嘅啫嘛。佢寫住九龍城嘅安老院啊。 哦，係。 可能係大家。 可能嗰個區啦，係嘛？即 係九龍城 就寫旺角嗰 度。好遠嘅喎，真係。係。係啊，嗱，總之應該就係同一間啦。 嗯。 總之就係都有試過裏邊會有老鼠爬過咯。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咧，好想問下我哋嘅聽眾們咧，其實如果你哋嘅是而家疫情底下啦，未必咧可以真係可以去到探一啲你嘅屋企。人啊嘛，系咪？但系讲真，摆低老人家喺老人院，其实系想佢哋得到照顾，唔系代表嗰啲咧系不孝嘅。我真系咁觉得，有啲真系大家要翻工，未必有得长时间有一个人去照顾佢哋。有阵时要惊佢哋冇食药啊。其实交一个屋企人俾佢哋，系好大嘅信任喺度嘅。但你睇到呢个报道嘅时候，你真系会有吓 好多嘅担心啦。 系啊， 即系冇谂过，原来都有机会系变即系明明一个好地地系需要俾你照顾啫，但系唔系照顾到吓会俾老鼠躝过，俾老鼠咬过，或者系要送到医院昏迷啊！ 咁即系话咧，以后咧，如果你要拣院舍嘅时候咧，根据而家各方嘅资讯咧，你要做几样嘢。因为第一咧，之前有一个新闻咧，佢又讲呢间老人院舍啦，佢话开头佢唔系用闭路电视影到嘅，佢用咩嚟怀疑咧？佢就话点解你门口咧会掉咗几包啲老鼠药喺度？ 咁跟住佢就你先至摆老鼠 系啦，佢就问职员咁咧，当时因为我睇第二份报纸咧，佢就唔系话用咗啲院友咧影闭路电视嗰个作为一个证据嘅。佢我嚟做咩咧？佢就话佢问过院老人院啦，老人院开头嘅职员就话度度都有老鼠噶啦，度度都有老鼠噶啦， 即系讲到好似好轻松咁样， 就轻松 咁样 系啦。咁但系后来咧嗱，佢再望第二个证据咧，即系未有片之前咧，佢望第二个证据咧，佢话。佢望到膠袋有穿窿啊！ 即係有， 即係被咬過啦， 有接過嘅。 係啦，咁然後最後，跟住頭先大家講嗰條片就真係走唔甩啦。咁如果你根據呢幾個方向嘅話咧， 你唔好话呢一间安老院啦，下次你再拣啊，即系梅兰菊竹是但第二间安老院啦。可能你都系要做几个工作，第一 睇下有冇呢啲咁嘅老鼠药喺度先。 系啦，嗱，第一你当然都要好似问街市一样咧，啲橙甜唔甜啊？佢实话甜啦，但系你都要问嘅、嗯，有冇老鼠啊？喂，佢话冇啊，佢话冇就记住佢咯。 系， 跟住真系咧要逐步 check 咯，有冇老鼠药啦、啊嗯？有冇真系挤咗啲药嚟啦？喂，如果有嘅话，喂，你话冇老鼠，咁、嗯、你挤嚟做咩咧？跟住可能你系咪真系要检查咧？其他院友嘅床单啊，佢啲被铺啊，佢哋嗰啲嘢咧，同埋咧嗱，亦都有好实际嘅。嗯你見到咧，佢哋附近嗰啲院友或者佢哋嗰啲床頭櫃啊，嗰啲嘢食咧係執成點嘅，即係究竟係執拾得乾唔乾淨啊？ 全部都收埋，一定係可以安心咁擺上嚟嘅先。 係啊，即係可能你唯有即係自己望呢啲。我因為我諗冇人諗過咧，揀護老院喺香港啊，要揀間冇老鼠噶嘛。 係真係 你冇諗過去到咁噶嘛？ 即係鼠患問題知道有噶。今日咧另外一份報紙咧個頭版咧講緊機電署層層。层鼠啊，嗰、那个 层层鼠， 层层即系层层都有老鼠。 机电署里面， 总部大楼任住任叹，电线天花通通咬烂咁样，亚细菌 好文采喎、啊，真系。 咁咁啊，同埋嗰间安老院咧，就讲紧啦，社署已经喺旧年咧已经收到呢个鼠患通知咧、嗯，一直话跟进紧嘅。 咁可唔可以自己带猫入去啊？ 即係會唔會有用咯？講真喎，又可以當動物醫生咁樣。 橫掂都係咯，即係你用老鼠藥都捉唔到啦，仲要冇理由半夜有隻老鼠喺我長者個心口爬過。 我照顧老人家都照顧頭暈腦脹啦， 只貓唔使你 照 顧 㗎，我又要餵糧又要洗 㗎。你有老鼠咪貓食咗佢咯。 但係而家成日都話香港嘅貓唔係好捉老鼠㗎啦嘛， 可能係 啊， 啲貓識人，因為即係已經巴閉咗真係。 其實講緊呢間安老院咧，之前咧都有嗰啲家屬投訴過有失添㗎。係 啊，係啊，但佢已經係甲級㗎咯，應該都係叫做幾好，幾好標準㗎。 我唔知點分啦，佢係屬於有一個報道就話屬於甲一級。 系咯， 即系甲又系最好，一又系最好，咁系咪即系 安老院？ 咁嗱，究竟系要点处理咧？所以都好想问下我哋嘅听众们啊，你哋有冇一啲即系咁不幸地，有冇一啲类似嘅经验出现过咧？处理又如何咧？即系我讲真的，我唔觉得呢个系一个单一嘅事件。 系啊，究竟搞咩咧？嗱，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一下你身边嘅老人家咧，如果佢真系要住老人院咧，唔好怕丑，开口就问佢。 啱啊，啱啊。 为何问一点给你最大？ 進版喎，多咗一個新嘅版本啦。蝸牛呢一首歌係有 Anson Kwan 同埋陳卓然啊。 而家落嚟，我要介紹一種都市嘅隱性疾病，等各位留意。特別佢嘅發病嘅常見對象係桂花田， 即係咩啊？ 主婦， 主婦手啊， 家庭主婦。但係就咁樣嘅，阿田啊。你会唔会早排咧？你会落得好清静自在啊？屋企冇乜人嘅时候， 系啊， 系啊。咁有冇发觉屋企多翻啲人咧？你会突然间有啲唔聚财啊？ 有啊， 有啊。喂，你就中咗呢种病、啊，你中咗呢种病、啊， 咩事 啊？真系 你自己讲咩事咯？咁啊，跟住就系、是、 我中咗咩病啊？咩啊？ 之前咧，我哋咪曾经讲过咧，话即系喺疫症期间咧，有好多人咧，因为咧大家都要喺屋企 home office 啊嘛，咁啊就话啲两公婆咧相见好同住难咧。 其实平时都同住噶啦，大佬。 系啦。 但系对个时辰诶时辰时辰哦，时间唔多， 时间唔多嘛。嗱，咁之前我哋讲就话，哎呀，见得多咧，即系佢哋搞到多拗撬啦，系讲拗撬啫。 系， 当然有啲夸张到搞到直情系有嗰啲咩 相处唔到啦， 离婚嗰啲咁啊，好夸张啦。但你估唔到，佢话日本咧，佢哋最近咧直情咧有一个叫医学嘅专题咧，佢、哦、专门就系咧话。你系咪各位太太？主要真系讲太太，各位太太，你系咪觉得呢一排咧，你喺屋企咧突然间周身唔聚财、哦，手脚冰冷，几乎咧就好似即系头晕眼花，同埋胸口翳闷啊咁样。跟住佢好多女人都话：系啊系啊，唔知点解咧咁样。佢话唔使谂啦，因为 系老公后遗症。 你老公佢有个名啊，佢直情有个病名啊，出埋书做埋专题，叫做咩咧？系啊，佢话、啊、因为原来呢种病咧，佢话系有一早有根据嘅，叫咩咧？叫做。夫丈夫个夫，夫源病啊，源就 系 源头个源。 哦， 你嘅丈夫就系你病嘅源头，夫源病。 哇，一个新作出嚟嘅名字，好贴题、啊。 哇，你睇下几兴奋啊！隔篱嗰个几兴奋啊！你睇下 呢个兴奋系嚟自于佢嘅同意啊！你明唔明 我讲俾你听，佢几咁夸张咧？佢话咧，因为咧今年呢个疫症咧，就令到好多屋企人咧个相处好困难啦。佢话咧，佢个夫源病系咩意思咧？顾名思义系嚟自源自于丈夫个疾病。佢个病征包括月经不顺啦、高血压啦、心律不整啦、偏头痛啦。其实即系其实你 周身 咯， 系啦。佢话咧，今年咧，佢话因为有大量嘅日本丈夫喺屋企工作咧，打乱咗好多家庭主妇嘅生活步伐啊。佢话令到呢个咧夫源病嘅案例咧多咗一倍。佢话咧，如果你唔好好处理咧，甚至乎你会有生命危险嘅咁样。 吓、啊，点样生命危险啊？ 我即刻会联想到咧，就是、平时咧啊，啲仔女翻咗学啦，老公翻咗工啦，嗰几个钟咧，其实可能系个家庭主妇最轻松嘅时间嚟噶嘛。就算佢要去买餸要去超市嗰样嘢，系佢嘅娱乐嚟嘅。但系而家呢个娱乐被冇咗啊，攞走咗啊，会唔会系咧？ 或者多咗啲压力啦，系因为嗰个人送学，可能隔篱嗰个即系你老公啦。去咁耐嘅，去边度啊？咁样 又或者你抹地咧，佢又会指点你，系咁样抹边会干净啊？即系嗰啲咁啊。 好啦，原来咧，佢话呢个夫源病咧，其实佢即系又有另一个叫做系统啲嘅名称嘅、哦，叫做自律神经失调。佢话咧系 好医学上面嘅刺针啊，去咗。 佢话丈夫咧就造成咧妻子咧患上任何生理同埋心理嘅病咧，都可以叫做夫源病嘅、哦。最早喺几时写嘅咧？犀利。2012年嘅时候，已经有一位嘅即系日本医生咧，佢就写住出咗本书叫做《夫源病》，冒号太太嘅疾病90% 系由老公造成噶。 哇！咁嘅 claim 啊， 可以。佢话咧，例如乜嘢咧？佢话嗱，而家就最 开心啊！ 佢话而家 好似宁愿病，但系最紧要有钱攞咁啊！ 我哋头先最简单就话咧，佢喺屋企咧就令到你个生活时间作息唔好啦。呢个固然一样啦。但佢话咧，如果广泛嚟计咧，佢话丈夫嘅言行举止造成妻子嘅压力，继而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呢啲心悸嘅疾病咧，如果唔处理，你会变成心肌梗塞啦，可能会有呢一个生命危险啦。全部都系呢一啲叫做夫源病嚟噶，所以佢话各位女人你要小心，你有咩唔舒服嘅，可能系同你老公有关。 老公喺度，你出街啦。 适当嘅时候，你同你老公讲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23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32宗。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实验室一名研究员早前确诊新型肺炎，他工作的地方部分环境样本对病毒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将会提供330个样本樽给其他工作人员做病毒检测。有在同一座楼工作的职员说，做好个人防疫措施不太担心染病。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振认为，不应该发生今次事件，除了要追踪是否涉及泄漏样本，抑或有人感染病毒之后再污染了实验室之外，亦都要留意病毒是否经研究人员戴上的手套传播。九龙城私营安老院松山府邸怀疑派错药给院友，同时有鼠患。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安老院牌照事务处已经跟进涉事院舍的问题，过去两年除了上述事故之外，有关院舍没有因为违规而被牌照处警告的记录。发言人说，牌照处八月初接到卫生署通报一宗有关涉事院舍的药物事故，调查之后发出警告信，院舍其后作出改善。牌照处去年九月知悉松山府邸的鼠患问题之后一直跟进，据了解院舍的鼠患问题已经有改善。另外发言人提到，松山府邸今年六月上旬向牌照处报告遗失一批院友的身份证，并且怀疑事件同一名已经离职的员工有关，院舍已经报警和联络入境事务处跟进，据了解有关员工的案件已经进入检控程序。海关在元朗一间酒楼和仓库检获大约340盒怀疑冒牌月饼，以及大约200张怀疑附有虚假商品说明的月饼换领券，估计市值大约90,000元。行动中拘捕四人，当中三人分别是一间酒楼的董事、负责人和员工，其余一人相信是集团主脑。涉及品牌是恒香，怀疑冒牌货品用纸盒包装，正货就有用上金属罐。海关说，相信有人想制造香港品牌内地制造，因此出现另类包装的假象。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2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6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4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8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8.5跌6.5，阿里巴巴267.6跌2元，汇丰控股30.05跌9毫，美团点评245.6升4元，小米集团21.25跌8毫，中芯国际20.6冇升跌，盈富基金25元跌2.4，蒙牛乳业35元跌1.5，中国移动52.2是跌2.5。比亚迪股份107.5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34，瑞士法郎0.91，加元1.317，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现价报180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38美元，卖出195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Hello， 我是想跟医护打气的阿静啊。医护一直都走在最前守护我们的香港，所以呢我们都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减轻医护的负担，而你们医护都要平安地回家啊。医护加油，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邀请你一齐爆笑啦！ 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某复原了？叫谁人心伤？可恶痛恨爱，曾善就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伤。 因为今次新歌的命题而同填词人林夕沟通过关于恨这样东西，途中大家都有一些情绪抒发过的，令他更加想试一尽情将这个课题用歌曲去表达。作曲温汉文，填词林夕。编曲谢国维，监制于逸瑶谢国维。上榜两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许廷铿恨。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最尾半个钟头嘅风之卜啦吓，哎呀，唔记得影翻本书摆上网度添啊吓，唔紧要唔紧要，我话俾大家听下，晏啲吓，今日介绍呢本咧，又系同之前咧，我有某一个系列好似嘅，就系咧嗰啲叫做国宝盗墓嗰啲咁样嘅案件咧，我话你而家想影啦，系你好。影埋我俊俏嘅容貌啦， 冇错 ，Hello， yeah， 好，即刻摆上网 啦。好啦，呢本咧就叫做《国宝奇案记实》，等等。 国宝奇案即系我哋嘅国宝俾人偷咗， 冇错啦。咁啊， 偷咗边度？ 系啦，就话佢哋咧，即系呢一个叫惊世文物啊，被窃案嘅传揭秘。咁啊，其实佢就系、是、介绍咗咧，我呢度数一数先，都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都有九单咧，即系呢一啲都。曾经在内地里面啦，不同的即是朝代啦，不同的帝王啦，他的墓呢被人家偷啦，被人家掘啦，还有被人家起了一些赃物出来的，前前后后呢。 有没有罗拉在这里的？有盗墓者在这里、 哦。很可惜是没有的、哎、真的。 喂，那个 我发觉看完之后最大的分别就是跟荷里活片不同。 是那些是幻想出来的。 是的。 那些成日都说是不是那些叫十二生肖那个兽首、啊、 那个就是一些很典型的那些啦。 那些是国宝、啊。 那些都是国宝。是的。 那有没有这些在内啊？ 佢又冇啲咁嘅名嘅，譬如咧，我读啲名俾你听啊。佢会有咧《钟馗捉鬼图》《万里大追踪》，即系佢俾人偷咗个《钟馗捉鬼图》啦。又或者有《唐中宗李显个女啊个墓啊被盗嘅真相》，《三国吴王青瓷红灯》啊， 追归机就系点样追佢翻嚟嗰个记录啦，咁样武则天儿媳妇地下惊梦啊，又有呢个咧，即系刘邦陪葬武士俑啊，喜获始末啊，慈禧珠宝流浪记啊，屈原故里啊，咁有好多呢啲 嘅。咁似嗰啲大戏里面嘅啲咩曲目咧？ 系啊， 其中嘅故事咧。 嗱，譬如我讲一个咧，就有关呢一个咧，我哋以前睇读中史教科书咧，你都会见到嘅嗰只唐三彩嗰只马咧，大家以前有冇印象？ 我记得要读呢 个。嗰骆驼啊，嗰啲马你都会见到啦，咪唐三彩。系啦，嗱， 宝贝嚟噶呢啲。 佢又未必一定好贵，不过咧，总之都系 嗰个 时代嘅一个即系国宝啦，咁样咁啊，仲要咁样。通常咧，佢哋呢啲唐三彩咧，其实就系属于即系陪葬品嚟嘅，陪葬品嚟嘅。所以咧，如果咧有人同你讲话咧，我呢个唐三彩咧，系嗰阵时啲人咧买嚟咧，喺大户人家把屋企装饰嘅话咧，又唔啱数嘅。佢应该就系咧以前陪葬品， 但系唔系陪葬品咧，通常都系会拣一啲咧喺佢嗰个隐即过咗身嗰位嘅名人啦吓，佢哋喺屋企度对佢嚟讲重要，或者你见证住，哇，你有好多丰功伟绩，所以咧就会俾啲咧贵重嘅嘢陪葬， 好多嘅，即系。你佢个墓咧，即系如果你睇开所有呢啲盗墓片咧，就算你用罗拉嗰个做 concept 都好咧，咁佢个墓咧又譬如有主墓啦，有陪葬嘅墓室啦，咁啊咁多笪地方，唉，咁净系挤低一两件生前重要物品，点充撑到场面咧？咁样系啦，嗱，譬如咧佢呢一单咧就叫做唐三彩骆驼咧嘅盗窃案嚟嘅咁样，咁佢系捉嘅时候咧，究竟系发生咗啲咩事咧？佢就话说咁样嘅。佢咧就將佢帶翻去嗰個案件度咧，嗱，本來唐三彩咧，你就見到咧應該係一隻好完整嘅駱駝啦。 係。 佢話咧當日咧，佢呢一單案件即係破獲嘅時候咧，佢話佢一盞應該話一隻完整嘅駱駝咧都見唔到嘅。但係咧，佢話原來咧嗰個犯人咧，佢就用咗一個咧化整為零嘅方法咧。佢就係全部變曬碎片，將佢咧打到爛曬咧，就變成咗碎片。咁咧嗱，佢個追蹤嘅過程咧，就其中咧一個咧就顯示出咧就係，如果咧你係一個國寶咧，你都希望咧你係遇到一個咧技術高啲嘅賊嘅。咁點解咧？佢話當時咧佢呢一個案件去追蹤嘅時候，佢就話明明見到咧呢啲匪徒咧喺嗰個市場度交易啦。咁啊，聽到佢哋咧不停咧就攞住啲嘢咧，就話嗱，我俾啲貨板你睇啦咁樣。佢話咧嗰啲文物偵察隊咧，嗰啲警察咧，佢離遠就攞個望遠鏡喺度望，佢諗住起碼都望到有一嚿嘢啊，係咪先？佢話喂唔對路喎，隊長啊！佢話咧佢哋拎嚟拎去咧，全部都係好似地下執嘅嗰啲。碎片啊，一片一片啊，眼 唔完整 啊，唔完整个咩嚟嘅咧？咁样咁佢话咧，当时咧呢个侦察队咧，事后忆述翻咧，佢就话会唔会咁样啊？佢哋系故弄玄虚嘅，佢哋咧应该咧就 系 譬如睇货板咧，唔系睇货板，即系你冇理由将你全部嗰啲咩金三角嗰啲罂粟全部拎晒出嚟嘛？可能就系俾一块嗰啲少少一包咧，一包嗰啲白粉咁，你自己舐完就知道啦。佢话可能佢就攞一块碎片。就咧话俾人听咧，里边就系嗰啲唐三彩嗰啲宝藏嚟咁样，咁好啦，咁佢哋 我估可能咧系佢盗墓嗰阵时咧，佢唔系净系攞呢一个噶嘛，攞咗好多唔同嘅嘢，有啲就烂咗啊，即系话俾你知啦， 碎片喺度， 但系你会睇到系同一个朝代嘅，即系都系咧价值连城嘅文物嚟嘅，会唔会咁样咧？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咧，开头咧佢就喺度检查佢哋嘅时候咧，佢就话喂，点解佢哋全部都系攞啲碎片嚟做交易咁搞笑嘅咁样？咁甚至乎后来咧。真係喺現場咧破獲咗佢哋嘅時候咧，佢話咧帶我翻去，攞你嗰啲寶物出嚟。咁結果咧，佢就攞咗咧幾個咧，好似我哋喺果欄嗰啲咧，嗰啲咁樣嘅竹籮啊，全部咧打開咧，全部都係乒啪啷嗰啲瓦片咁樣啦， 碎曬咁樣嗰啲 碎曬喎，係啦，咁仲要碎曬咧，但係你依稀見到咧。有好多顏色啊，有啲色彩喺度咧，即係你知道佢真係嚟自一啲即係可能係雕塑品咁樣嘅。咁佢話當日咧檢測嗰啲刑警咧，佢仲以為莫非呢個係最新嘅一種交易呢句叫做國寶嘅方法？莫非佢哋咧特登咧就將佢化整為零打爛曬咧咁樣？咁后来 点啊？谂住之后就砌翻佢啊？ 系啦，全部都系碎片嚟嘅。 咁你砌翻佢已经唔系一个即系完整嘅嘢啦。 系啦，咁仲要咧，嗱，佢有价钱 嘅， 佢话咧，佢话咧，佢话嗰个价钱，头先我话咧，原来唔贵咧，都真系太低估佢啦。佢话咧，如果一个啫，佢一个真正嘅唐三彩咧，佢话如果攞到华盛顿啊或者伦敦嘅拍卖市场咧，系卖几多钱咧？佢话咧， 段亿嘅， 唔低过，唔系咁又冇咁夸张。佢话值一只啫。都唔会少过咧500万美金嘅， 4000万港纸喎、 啊，一只咋讲紧？佢话咧，如果系更加靓嘅咧，佢话可以去到咧2000万美元咧，都绝对可以买得出噶咁样。 2000万美元、 啊，系啊，嗰个有成亿噶啦，咁样。佢话如果靓嘅话咧，可以去到咁样 嘅。但 系 佢哋讲紧烂嘅喎，即系砌翻出嚟。 系啦，咁所以咧，佢话咧，当佢起获呢一个案件嘅时候咧，佢仲偷听到佢哋即系嗰个叫行情咧，佢话呢度咁多锣嗰啲碎片啦，都系卖40000蚊人民币啫。即系大佬断断碎片咁卖，咁佢哋就好好奇啦。佢话莫非呢一个新嘅国宝交易方法嚟嘅咩？咁样咁最后咧先知道嗱，头先嗰句佢就话啦，即系如果你系国宝咧，你都希望你遇到啲技术比较高超啲嘅贼嘅。佢话咧呢一班贼咧，最后俾佢哋捉完之后咧，佢就坦诚咧就话嗱，我哋盗墓嘅过程咧，其实完全唔知墓里边有啲咩嘅， 系 净系知道咧里边应该有陪葬， 系 咁咧，所以佢话咧，当佢哋咧用唔同嘅工具咧，仲要呢一班咧系差嘅贼嚟嘅，佢就冇做勘探啦，有做咩研究啦？ 总之见墓佢就开啦，唔好理佢3721啦，即系又唔知佢咩背景啊，可能一个穷家女系一个墓嘅咁样， 唔系佢穷家女就冇陪葬啦。总之咧，佢就净系知道里边咧一定系有宝物嘅。 系 佢话咧，佢就冇做好一个好好嘅勘探工作啦。 即系里边究竟系啲咩宝物？总之我就开咗个墓，嗱你攞去买啦，咁佢又唔知价嘅。 系啦 ，size 咩都唔知啦，净系咧就咁攞锄头嚟掘啦，掘完之后爆完之后咧，佢就乒乒乓乓咧，佢话连人带铲咧就喺里边咧就挖到咧好多唔同嘅图片瓦片，因为佢哋咧全部一凿就已经凿到烂晒，全部咧就 唔系考古嗰啲 friend 啦，咁入你3721，哎呀开咗个墓先啦， 系啦，佢话原来 烂晒啲嘢， 佢话原来喺佢盗墓嘅过程里边咧，佢已经唔小心咧就整烂晒呢度所有嘅宝物啦，咁样。 其实佢咧。佢有呢个动作，其实可能可以好发达嘅，但系点知啲人咧唔知掟喎，蠢喎， 佢又蠢啦， 就整烂晒。总之嗱，我喺嗰个墓攞嘅，咁你攞几多就几多。 系啦， 买到佢呢批嗰啲人咧，佢就叻啦，因为佢知道 系 好嘢啊嘛。咁就咧佢咧就价值连城咁卖出去啦。虽然烂晒，佢会砌翻出嚟。 冇错啦，所以咧佢话呢个呢一个 case 咧，佢有两个地方就即系好得意啊。佢话第一咧就 系 贼都要分手艺好同手艺差啦。即系呢个冇办法，系啦，即系暴殄天物啊，全部整烂晒啦。 我唔啱噶，都系讲翻以前嘅人啊， 真系。梗系啦，唔系呢啲死刑噶啦。如果捉到嘅话咧，第二咧就系你真系唔好睇小国宝。就算咧已经 我冇睇小过国宝，熊猫我都唔睇小。我话俾你知， 就算佢话，就算佢话咧已经系碎变成咗碎片咧，佢话原来咧一样，如果佢哋黐得好嘅话咧。佢都能夠變賣到一個價值，佢話喂40000蚊買嗰11箩嗰啲框咧，佢話其實 砌到一隻。 佢話如係啦，咪當然如果佢砌到有裂痕咧，未必賣到頭先個價錢嘅。但係佢話咧，原來都係值錢噶。原來佢話都係值錢噶。 喂，咁有價有市啊！咁唔怪得知咁多人去盜寶有咁多故事，出咁多書啦。 係啊，甚至乎咧，佢話咧，即係如果差開一筆咧，佢話喺呢一個叫做宋朝咧，佢有好多嗰啲叫做即係瓷器啦，佢有分咧幾個咧御窯啊、定窯啊、钧窯咧。佢話即係都係唔係嗰個啊！我都。我都已 經係啦， 佢話咧，其中佢哋有一啲呢一個叫做燒出嚟嗰啲瓷片咧，佢話收買佬係咁講嘅，就算冇一個完整嘅茶壺或者茶具，只要你係嗰、那個即係定窯或者係汝窯嗰個嘅瓷片嘅話咧，碎片都收。碎片都值钱，系啦。佢话因为咧有某一啲国宝咧真系好稀有啊。佢话咧我已经不求可以揾到个完整，但求仲可以摸到佢嘅一啲痕迹咧。佢话都已经能够咧就可以卖到好价钱。所以佢话咧曾经见过有一幅咧佢哋拍卖嘅嗰啲国宝系点样嘅咧？ 烂晒嘅， 全部都系碎片，但系咧就黐得好靓嘅，真系好似黐到九宫格咧，一块一块咧咁啊，颜色又全部都唔同嘅。佢话呢个已经系一个展品嚟噶啦，呢个已经可以攞出嚟做展览， 因为历史价值高啊嘛，即系代表住佢都系啊源远流长，仲系好似阿豪仔咁样讲，唔系咁容易揾到噶， 系啊， 有碎片都值钱啊咁。 系啊，咁所以咧，譬如佢话呢一个 识嘢同唔识嘢真系争天拱地啊！ 我都想咁值钱啊！ 系啊，佢话呢一个咧就已经呢个就已经争啲噶啦，咁样咁所以譬如话佢话呢一个破获呢一个唐三彩嘅呢一次嘅墓穴咧。原来就是话知道咗每个贼咧个手艺咧究竟会有啲咩即系高低之分啦咁样，系啦，仲要系咧原来好得意， 因为佢系发达啦， 系啦，佢话喺呢啲墓里边咧，佢话你会见到好多咧即系好残留物啊，佢话咧原来当咧每一单呢啲案件咧即系破获嗰个盗墓嘅时候咧。 佢話好多時候咧，佢哋都喺霧裏邊咧揾到一啲咧就叫做現代人嘅痕跡咧，就會令到佢覺得咧嗰個時空交錯咧好諷刺。譬如咩咧咁樣？ 即係咩啊？ 譬如咧，佢話佢有一次喺個霧裏邊咧，佢就揾到佢話：哦，點解會有包香煙喺度嘅？ 哦， 系啦， 即系现代人去偷嘢，留低咗包烟啊！ 系啦，即系佢话 系咁啦， 以前唔会系香烟一包 啊，冇错啦。所以佢话咧，原来佢话好多时候咧，佢哋啲文物考古咧，佢话几时会知道嗰个墓咧，究竟系俾人偷过咧？除咗有啲好明显嘅动静之外咧， 就系、是、因为 即系唔见咗嚿嘢，又或者人留低啲嘢， 系啦， 一定系人留低咗，而家啲人留低咗啲嘢，咁所以话哦，一定俾人开过啦。 佢话咧就可以好容易咧，就可以见到咧里边究竟有啲咩痕迹。譬如佢话，唉，唔使掘啦，队长咁样，佢话其中有一个案件，佢又唔使掘 啦。有包烟喺度。 佢话点解？你睇下，有包烟。佢话仲要系唔知咩个咩牌子嘅，跟住咧又有两支蜡烛啊，又有啲现代人嘅铁铲咧，就留咗喺度咧。咁所以佢话咧，第一就唔使运啦，都应该俾人起到出嚟啦。咁样好啦，咁咧同埋呢本书里边咧，佢又再讲咧就系话，通常咧佢哋要破获一单国宝盗墓案嘅时候咧，佢话究竟咧，佢哋总结咗啲经验，就系话咧。是咩人呢是最容易提供到线索俾你啦，同埋呢是一啲咩铺头呢是最容易可以暴露到呢嗰个涉匪嘅行踪。 哦，咪先，第一个 古玩店咯，系咪啊？即系通常咧，佢都要揾买家嘅时候咧，都会揾一啲喂，我哋呢啲 layman 鬼知边嚿值钱咩？除非系有啲咧，佢哋已经玩开古玩嘅，即系话要收集开嘅。我觉得呢一啲咧就可能中间嘅嗰啲转卖点。 太正路啦！ sorry， 系啦，我哋要去啲唔正路嘅方向嘅。嗱，你要从翻一个刑事侦缉档案角度，佢话如果发现咗， 果栏啊 个墓穴，嗱唔系嗰个方向好好、 啊、 喎， 系咪啊？即 但系又要有原因嘅嗱，我再讲多次，佢话咧，当佢发现咗啊，譬如呢度个墓咧俾人偷咗，咁咧究竟佢点样可以侦查到咧系咩人入咗去偷？佢哋而家嗰啲盗墓贼咧又会带佢匿喺边度？同埋咧，系啦，同埋揾咩铺头咧，系有机会咧可以 铺头 估到咧，就系话喂，可能佢会见过呢个贼嘅，究竟系咩铺头 咧？麻雀铺、麻雀馆， 唔会，一定系因为佢攞嗰啲嘢出嚟咧，都要攞用个啲锣啊、呢啊咁样噶嘛。 哎呀，好接近，好接近。 咁样佢就一定系 好接近，好接近，好接近。 会夜总会噶啦，你知唔知啊？可能佢哋就会饮大两杯，同啲女仔啊讲多咗两句 系 嘛。 但系收埋烂铜烂铁，或者系嗰啲有锣有呢，或者杂货铺。 你去翻头先，系啦，又走歪咗啦。头先你明明有啲嘢装噶嘛。 装住啲罗啊呢啊， 罗啊呢啊咁样噶嘛， 罗 啊呢啊呢啊呢啊呢啊， 咁就啲罗，哦，即系武馆啊？ 唔系武馆，嗱咁样嘅，其实你嗰个方向好接近啦。佢话咧，原来佢哋十单咧有九单嘅案件咧，佢哋点样可以破获到咧？ 咁多添啊， 好多 号噶嘛？ 唔系啊，因为唔系佢个破获 啊， 佢话咧嗰个线索系咩咧？嗱，你想象到咧，佢喺现场咧，佢要掘啲泥出嚟啦，佢又攞去拥住啦，又装住啲泥咧。如果唔系，你又会可能会起疑心啊嘛，俾人哋见到点解呢度咁多泥堆咗出嚟嘅？所以佢话佢哋通常要攞啲嘢收埋啦，咁甚至乎咧，你话佢净系想运啲嘢走咧，原来佢话好多人咧。佢哋都會留低咗一啲咧，所謂嗰啲筆跡布袋啊，嗰啲好大嗰啲咧，因為成個 攞嚟載 嘢走啊嘛。咁但係嗰啲筆跡布袋咧，嗱，可能我哋香港嗰個生活環境係少呢啲嘅。 咩叫筆跡布袋？ 筆跡布袋， 環保袋咯， 環保袋，但係佢係好大個，好似米袋咁大喎。嗰啲質料咧，你有印象 麻布袋啊， 佢又未去到麻布，即係嗰啲咧編織。品嗰只咧， 即系织出嚟嘅袋， 纤维嘅有少少嘅。佢话咧，原来喺内地咧，因为佢哋实在太兴咧，系做啲咩咧，就系譬如买嗰啲咩饲料啊，佢哋啲肥料啊，佢哋咧好多铺头，因为嗱，其实按逐格嚟嘅。当时啲墓咧，真系郊区噶嘛，你好似喺旺角地底有一个噶嘛， 咁所以咧就好污糟嘅。 唔系，佢喺郊外啦。咁郊外附近梗係多農業啦，咁所以咧一定會有好多咧賣頭先講嗰啲肥料啊，同埋嗰啲叫做即係飼料嘅嗰啲產品啦。咁佢哋嗰度係最多呢啲咁大個袋啦。佢話佢哋好多時候咧，嗰啲賊咧喺現場咧都會留低呢一啲咁樣嘅筆跡布袋咧，因為佢可能一次過喺嗰度買咗十幾個，咁去到現場咧裝得幾個咧，總有一兩個係是但啦，唔要啦，抌咗佢啦。佢話好多嗰啲警探咧去到現場咧，佢就望一望，又有發現一個。筆跡布袋，仲要係咧喺附近嘅譬如可能村莊啊，邊度就會有咧。咁佢話佢哋好多時候咧都係攞住呢個袋，譬如嗰度寫住喂咩咩強記肥料，咁佢就攞住呢一個咧就去問佢就話。 喂，你哋有冇发现呢一排呢有冇啲外省人喺度出入？佢话原来又系咧十居其九咧，有好多咧都系咧外来人咧就嚟即系本省嗰度咧就盗墓咧。同埋因为咧嗱，佢话咧冇得讲啊。譬如你喺旺角，你未必会揾到个。喂，你有冇见到过咧？又唔系呢一区嘅人啊？大佬鬼认得咩？ 咁啊，同埋我做生意，我咁鬼忙，我边知外唔外省啫？ 但系咧，佢话如果喺大陆啲农村咧，又真系实在太过自成一角啦。 系啊，即系多咗外来人，就少少口音唔同，佢都知道，佢都知道。喂，佢你哋唔系自己人咯？ 系啦， 你喺边度嚟？ 咁所以佢话咧，佢哋好多次咧都系靠咧喺现场留低呢一啲咧，即系农产品嗰啲不织布袋咧，就去到附近嗰度。咁然后咧，真系好容易就系啊！早排有两个啲傻仔，又高又瘦，唔知过嚟买咗好多袋呢啲咧，好多时都系由呢一个方向咧就做突破点嘅，系啦。嗱，呢个其一啦，跟住第二个咧，佢话究竟咧，如果你系要揾证人嘅话咧，边一啲嘅证人咧，又系最有机会咧，就系目击到咧呢一啲咁嘅盗墓贼咧？后生仔啊，后生女啊，主妇啊，老人家，俾你拣一个啦。佢又你代入翻你刑警嘅角度，而系个墓俾人偷咗。 即系佢要调查啦。 系啦， 问啲咩人好？ 问啲咩人系最有机会咧？就知道唔黑衣。 唔系啊，冇啊，冇啊。 头先讲嗰啲啫，后生仔啦，后生女啦，主妇啦，老人家啦，边一个系最有机会嘅？ 主妇。 主妇点解？ 主妇佢一就系喺屋企， 一系喺屋企。 我成日谂翻现代咧，其实家庭主妇咧，佢哋收嘅风咧系真系多嘅。我想讲，即系唔好谂住瞒得过佢哋对眼啊。 系系系， 一定会出市集啊，嗰样嘢喺街市买餸啊，收到好多消息噶、 啊。你又用翻头先嗰个角度出发咯， 我有错啦。 嗰啲外来人士入嚟盗墓，嗰啲外来人士入嚟盗墓，究竟佢要向咩人打探消息先至可以知道？老人家， 因为佢要盗一啲旧嘅嘢， 系 啊，正式多啲啦。 佢先知道边度咩系喺度住耐啊嘛。 因为咧，佢呢度有几次咧，呢一啲案件揭发出嚟嘅时候咧，佢都系话咧，嗰啲盗墓贼一定咧系扮咧扮倾偈啦，倾闲偈，佢就话喂。啊、老人家啊，呢度咧好似系咪三国嗰阵时系咪话孙权咧喺度活动过噶？我又唔信啦，有冇呢啲传说啫？咁样， 李白衣系咪以前嗰啲咩英雄啊？成日我问噶嘛， 所以佢话 有咗老人家会自大噶嘛？啊，我 有咩唔识？我有咩风浪未见过？ 系啦， 我赌物当日啊，佢哋入去嗰阵时，我喺现场噶。 因为原来咧，佢话咧，无论贼同埋警察咧，都系问同一批人嘅，真系知道资讯嘅人，而知道呢啲资讯嘅。你问少妇真系唔知嘅，即系点解咧？佢问少妇咧，佢仲要可能系外来加入嚟嘅，佢又唔系本省本村。佢话呢个老人家咧，通常就即系又知道多啦，土生土长啦。咁所以佢话咧，啲贼咧就问佢：喂，呢度有咩吓？系咪有墓噶？听讲系咪嗰度有个咩传说啊？咁样，但系啲警察咧就会问老人家。有冇啲三面口嘅人咧，同你打探过附近有啲咩事啊？咁样咧， 跟住佢哋问完我行出去嗰边啊，啲婆婆通常会咁讲。 系啊，所以佢话咧，嗱呢个破获嘅机会又高啦，同埋咧最后一个咧就系话喺佢哋咁多案件里边咧，有一个好好嘅叫做咧做案嘅时节嘅。就是一啲咧喜庆嘅日子 哦，因为个个忙于喺屋企咧，就招呼大宴餐盘，咁啊不便咧你外来一啲嘢，同埋嘈冤巴闭，听唔到出边作作作， 嘈冤巴闭 系啊，听唔到作作作。 你今日使唔使咁叻啊？咩都答晒。 因为咧最重要系最重要系咩咧？佢话咧，因为内地咧喜庆日子咧可以放炮仗， 哦、 而佢哋盗墓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 遮晒啦。我话咦，佢作地喎，佢拍烧炮仗咪听唔到？ 冇错啦，佢哋。自己本身都要攞炮仗去放嘅，所以咧有十居其九咧都系新年前后咧，原来就系佢哋犯案嘅高峰期嚟噶，所以人向你搭讪，你要小心啦。 等你。在这崩溃的课室沙砾里埋住了未染污之灵等你在这倾侧的教堂这命危巨塔乃最初跟最后那约定心暗起，在这朝黑的戏院，见证到陪着伟大建筑殉情。 须炸毁，留在世上那点辐射。 小心啲啦，雷暴警告去到下午2:00，听日见咯， 拜拜。